Sci-Fi 全面睇，我系 Tasco， 我系马仔。 系啦，今个礼拜有冇科幻片做咧吓？咁啊，因为我下个礼拜可能睇唔到下个礼拜嗰啲喎，反而吓嗰啲咩 Cloverfield 啊，咩系嘛？仲有个咩伦敦沦陷啊咁啊。咁所以不如今个礼拜我提早啊，同大家讲嗰套咩埃及神战先好嘛？ 系， 诶，反而讲嗰套先啊，下个礼拜嗰啲还下个礼拜，咁因为今个礼拜就冇啲好重点嘅科幻片做，香港嗰边就咁啊，其实有套即系掹车片叫做算科幻片啦，嗰个 Surrender 2咁啊，佢都有啲怪嘢嘅吓，不过你当佢似 Austin Power 咁咯， 系 嘛， 都嗰类型啊， 唔系真系科幻啦，不过佢亦都系攞嚟搞笑咁啊，即系啲玩啲夸张特务又懒靓仔咁成班人啊，有好多人演出，咁我一阵讲两句啦，好嘛？因为嗰个我睇咗少少啫，我又冇成套睇晒，因为马仔又睇咗少少，咁一阵夹埋讲少少啦，系啊。咁啊，除咗呢几个之外，就有冇？除咗呢两个之外，有冇咧？咁啊，都有一套动画，就系呢个伊藤计划嘅第二部啦，就叫做和谐啊 ，Harmony。咁啊，唔系我睇 ，Dark Eng 睇咗啫。咁因为我哋都未睇啊。咁一阵或者都会对比翻，讲翻《尸体帝国》啊，会好嘛？讲少少，系因为我哋反而《尸体帝国》就有得睇翻啊。咁啊，讲翻少少啦。咁啊，其实佢有啲共同嘅一个中心思想嘅。咁但系就我哋系觉得唔系太成立嘅，佢嗰个论点噶嘛。但系一阵都讲两句同大家咁啊，讲下呢堆啦。咁会唔会都算有啲嘢讲啊？今个礼拜吓。本来 都系游戏啦， 惊今日系冇嘢讲。OK， 好，咁啊报下嗰、那个排行榜。 排行榜 好，第一位就系呢个《怒海救援》，不过就唔系科幻片啦，就系救难啦吓，搵只船仔去救只大船嘅人咁样嘅，咁啊 OK 嘅，就应该都几正嘅，不过就唔系科幻片啦。咁啊，另外一套咧就哇喺丹麦女孩，算唔算科幻片咧？霍金就扮女人啊。咁啊，唔係科幻片啦，好多人睇都係啦，因為都相信都係有一定嘅演技，係啦，咁同埋有揭秘嘅，有啲揭秘嘅係咯。唔係我成日覺得佢呢個扮女人呢個死樣咪同阿 Sulanda 嗰個差唔多，個 Ben Stiller 嘟你個嘴個樣咪又係咁嘅樣。 咁個嘴都唔大啊？ 唔係佢嘟你㗎，中意嗰個擺嗰個 pose 咧。即嘟嘴嗰下嘢咧，都系摆个 pose 啫嘛，我睇嗰度好过啊，好笑好多啊。咁第三位咧有呢个美人鱼喎，竟然仲哇犀利啊！即竟然贺岁档佢翻去 keep 到， 唔系啲人睇完觉得 OK 嘛？ 呢套都 OK 啊，真 系 冇办法啦，真系系啦。第四位咧都继续有死侍嘅，第五位咧就呢个恐龙大时代。嗱，我哋而家讲呢个，我哋星期日朝咋啊？唔知道第一时间点啊？可能夜晚又唔同啦。嗱，第六位先去到呢个非常索特无疑啊，即系头先讲个 Sulander 吓， 系 啦。咁第七位咧都系十三小时，班加西无名英雄。第八位消失的爱人，呢、這个应该系唔系优先啦嘛，应该做紧啊。 哈 原来系怪嘅，原来呢个以为就咁系啲咩爱情故事，原来唔系嘅，即系死咗啊嗰条女咁又玩啲嘢嘅。 又是超時空喎，好似話。 唔係，即係鬼故咁嘅，有少少。係啦，咁但係又唔係嘅，好奇特嘅。咁啊，冇得，我都係即係睇佢咁解嘅，不過未知道點啊。咁原來比較特別少少嘅一個故事嚟嘅，唔係普通愛情故事。係啦，第九位有呢個單身又如何啊？第十位焦點追擊啊啊！咁第十一位呢、這個我哋一陣唔講啊，不如講一講兩句就係呢、這個佢叫《洛奇外傳》啊，《王者之後》喎。系啦， 系。 咁你以为讲阿洛奇个仔啊，唔系讲阿波罗个仔嘅？ 系啊。 咁呢个阿洛奇咧就继续做呢个潇洒哥啊嘅角色，唔知大家记唔记得潇洒哥系边个啊？就以前啊周星驰啊，系嘛？ 系嘛？ 当时电影入边咧，钟镇涛扮演呢个角色。咁当年潇洒哥咧做完咧，就系由呢个洛奇啊，即系走咗出嚟做教练呢个碌度，即系抄翻嚟啊嘛。系咁就系咁啦，即系你可以当呢套系《潇洒哥外传》亦可，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呢个《洛奇情义结》啦？有可以睇下嘅，系啦。咁第十二位都有呢个《卧虎藏龙二》啊，《清岭宝剑》咁嘅，吓。咁啊，《冰天雪地爆人》啊，得翻13嘅啫。好，有冇啲系即系今个礼拜上咧？啊，咁啊，《哈文尼和谐》当然就得几场就冇办法啦。咁啊，18位就正常嘅。咁仲有套叫《PG 恋爱指引》，好似都系新嘅，系咪咧？一上已經得19位嘅啫，咁其他就應該係舊戲嘅啦，應該係咪算係？ 就會落返去嗰啲啦。OK， 好好啦，咁呢啲係香港嘅觀眾用佢嘅腳同荷包投票，咁你呀唔使信晒，你可以你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嚟我哋開始講戲㗎喇，咁唔鍾意穿橋唔鍾意聽古仔嘅朋友啊，熄機。好啦，熄咗資料先啦。好啦，咁講邊套先啦，大家想聽邊套先啦，你喺邊套或者會簡單啲可以講先啦。 講 下阿小蘭達啫啦，不如。 小蘭達快啲啊，今個禮拜 係。講兩句啫，因為我又冇成套睇曬，我睇咗啲，睇咗個 ending 係應該咁講。 係 啊，但係 OK 喎，好笑喎，我覺得。啊，即係幾有嗰種 Austin Power 嗰種咁嘅咁嘅黐線滑稽嗰種咁嘅感覺。裏面 你唔理嗰啲合情合理嗰啲冇嗰啲嘢存在就 OK 咯。 成班人咧，所有人裏面咧，佢話就話佢哋好有型噶嘛，但其實全部歪爛面扮搞笑嘅。任何大星裏面都係做緊啲咁嘅傻嘢嘅。吓，冇得留低啊！咁 所以成个世界啲人傻啊！ 傻嘅吓，咁你话系啊边个？阿新福尔摩斯系嘛？ 吓系。 Benedict 系嘛？竟然系扮一个唔男女嘅碌噶系嘛？ 吓，哇 ！top model 我而家好似 问出男咩女人咁啊？系，咁有好多人咧，仲直情用翻自己身份出现啦，就系、是阿 Justin Bieber 應該一開頭就出現就大隻死咗。 但我唔知喺佢支槍咁多子彈射咗佢成35秒仲喺度仲緊槍，但我見佢身就係中心中我身咯，我啲手腳冇中槍，跟住又瞓低咗，跟住仲要臨死前自拍咯，要就 係、是、咁、樣啦、啊，咁好多人嘅喎，仲有啲咩人咧，包括有阿 Mila 又即係呢個生化危機喎，咁原來佢上一集。第一集已經有嘅咯，不過我諗唔係好多朋友睇過應該係嘛？ 應該香港嗰啲人唔係，因為我冇睇到嘅。第一集， 啲人成日叫我睇啊，話好笑嘅，但係總之冇睇，好耐嘅啦。第一集，第一集係 2001年咯， 2001年啦，大佬係咯。我不嬲都知有呢套戲嘅，但係不嬲都唔知點解冇提起個興趣去睇嘅。 因為香港呢套反而冇咁出名，反而佢如果話安置係嗰套非常愛虎嗰套反而出名。 非常愛虎再早一年， 係咯，嗰套出名啲 反而。但係 Surrender 反而係啲阿 Ben Stiller 自己係咪自編自導自演啊？算係。 都係啊，佢做埋導演又故仔㗎嘛，佢又寫埋係。 係啊，咁其實外國嚟講就 OK 嘅，第一集都有一定嘅知名度嘅，係咯。不過當然就唔及後尾玩嗰啲咩花山豬羅館啦，嗰個應該係佢最高峰啦，去到係咪？ 即票房嚟講咯，咁可能係。 反而上一次咧，佢周圍去旅行嗰度，大家講到好勁嗰度咧，我啊反而唔覺得唔好睇咯， 係咯。但係啲評語就高嗰度，反而。 嗰度叫乜鬼嘢咯？叫做即初初講佢發夢嘅咧，但係後尾佢真係走去旅行嗰度咧。 係，講佢平時乜都唔關心咁啊。 唔係太有意義啦，嗰套大佬。唔好悶，呢度超無聊，反而好笑啊，大佬。唔係，同埋我覺得佢自己一個人嗰啲我唔中意睇㗎。佢搭埋好多人咧就好笑啊。 哈哈。 係佢單拖唔得㗎，大佬。 哦，係，你話佢因為你話好似許冠文咁啊，佢係 大鑊過許冠文啊，佢成日悶㗎。你如果就係我，即係我如果就係對住佢，我悶啊。但佢有埋其他人一齊搞笑咧，即係佢就做冷面嗰個嘛，其他人就搞笑，咁啊 OK 喎，幾好笑喎。呢度其他人都做得好好笑㗎，呢度我打開睇下，雖然我只不過睇到 ending， 但係嗰段都好好笑嘅嘢，即係佢成傻㗎班友，佢最尾呢佢初話洗唔到佢嗰個超能力㗎嘛，即係佢有超能力㗎喎，就係佢錯樣啊， 係可以定住啲嘢㗎嘛， 錯樣可以真係冇錯，咁跟住佢後尾就連佢 friend 啊，連佢周圍啲人無端端都得啊嘛，就好笑，好似周星馳演啲戲咁，同埋佢點樣洗出嚟？洗出嚟嗰下咧係要個頭擰到後邊，跟住發翻去前邊咁樣喎，唔知大家想唔想象到？ 咪即係要嚟一嚟咁啊，好似 即係佢個頭向口後面咬，跟住揈揈翻去前面咁咧，咁先去發動喎。 係， 跟住你見每一個人都咁做嗰下嘢，都幾好笑啊！係啊，咁其實都幾搞嘢。咁彭尼路古斯都做到好偉大面啊！今次呢套戲入邊啊， 係啊，應該 搞到好核突啊，好樣衰啊，咁都照。 佢懶係索女著件， 係啊，但係傻咯， 啲緊身啊啲。電單車嗰啲搞下要， 佢同佢一樣咁傻。 唔係咁，佢揾得佢嚟幫手都知佢傻啊！ 佢全部啲人都係傻 ，O K， 嗰啲壞人都係傻嘅啫。係啊，唔係乜 O K 噶，我真係好笑喺度，同埋真係勁多人即係拍串咯，即係嗰啲 as himself as herself 嘅人咧，係多過班主角陣嘅，多到。 哦，好多又話咩？ 啊，24嗰个保志杰 有佢啊， 有好多都做翻自己嘅，其 实系做翻自己嘅，好多人都，当然好多香港朋友未必识啦，有好多系啲歌手啦，有啲老牌嘅音乐人啦，好多噶，真系好多噶，吓，相信即系鬼佬睇就已经好过瘾嘅，即系好似你香港睇贺岁片咁噶啦，睇到即系成套戏都系明星咁咯，系咯。 系， 咁但佢又唔系话净系出场喎，啲人有演技有演出。 啊，佢连嗰啲时装界嗰啲都好似有嘅，仲有啲名人嗰啲好多系。 好多噶，咁如果今次呢套又唔 cheap 嘅，拍得啲嘢啊，拍得好靓嘅，即系个画面嗰啲佢 OK 嘅，系啊，唔系 cheap 戏咁嘅，佢包咗唔错嘅，系啊。咁啊， 其实呢套你话似贺岁片啊，鬼佬。 呢套似鬼佬贺岁片，系个 feel 似，系咯，唔系 OK 噶，大家如果有兴趣，翻嚟我呢套可以睇下，我就觉得几好笑啦。 不过香港而家唔系好中意呢啲啊，啲人嗬。 或者系啦，唔系我有机会想睇翻成套，我唔得闲嘅，系我都想睇翻成套，睇完之后。 因为癫啊嘛呢套。 好几抵死嘅嗰啲嘢玩得系啊，唔系你已好耐冇睇《Austin Power》嗰类嘢啦，系咪好耐啦？自从《Austin Power》冇做之后，但佢又唔系《Austin Power》咁嘅，佢唔系核突嘅，佢仲懒又型嘅，嗰下先好笑。即系柯仙巴，佢成日觉得自己有型啫，其实佢冇型噶嘛，个样衰噶嘛。咁呢个佢又唔系，又不至于系咁噶。佢又真 系好多，我见到佢啲客串嗰度练啊，客串姑嗰、那个都有。 串姑你先系， 即系有个唱歌比赛赢咗嗰个咧。 系咩？ 系啊。 哦，嗰、那个都有啊。 系啊，有好多人客串嘅。 哦，咁啊真系劲。 系啊。 系咯，总之呢套嘢咧就超低能嘅，不过咧佢就玩得几好笑嘅。咁同埋嗰啲 jokes 咧，照计就唔使识笑都可以识笑嘅，唔系好似阿死侍咁难明嗰啲嘢。即系佢 哦呢啲正常低能嘢嘛，因为 佢做出嚟嘅就系 visual 嘅，你睇应该即系好似咧似翻以前周星驰嗰啲嘢咯。 唔而家啲人咧，香港人我觉得系。佢要啲諷刺嗰啲，佢、 哦、 知道嗰嘢先會識笑、哦、所以呢套嘢香港而家唔會咁，啲、哦、人唔會咁鍾意我，因為純笑呢啲人已經唔好鍾意咯。 玩無厘頭已經過時啦。 係有少少係啊。 即係要有啲政治諷刺你先。 嚇、啊、笑人或者咩啦，一係鬧人啦、啊，你好似林海峰咁，一係就話好似無忌咁咯，我覺得。 哦，嗰啲人要咁啊，喂，咁但係人哋呢啲外國嘢，佢係講咗講美國啲嘢啦，咁你都唔知佢講咩噶。 嚇、啊，咁咪所以。 難識笑咧，如果佢反而玩呢啲，玩啲咁地道，我覺得佢呢度玩啲嘢係應該正常人類都會明佢笑緊乜喎，因為都係啲低能啊嗰啲咁嘅抵死嘅嘢嚟喎。 係白痴嘢嘛，係。 係咯，係咯，跟住成班大星喺度做呢啲嘢，我都幾好笑啊，係咪？平時好鬼正經啊，尤其是你睇下。你睇过阿新福尔摩斯 Benedict 做个傻咩？ 佢冇啊，系嘛？ 未试过咩？ 佢就算我谂佢之后做啊 Doctor Strange 都唔会系低能 嘅。傻嘅，嗰个边系傻噶？嗰个好醒噶。 系咯，佢唔系低能啊。 你睇过未啊？未睇过，喂，呢套有机会睇喎。O K 喎。 系咁，佢全部都走出去扮傻啊， 真系。系咯，真系抵死我咯！呢套所以大家推荐下大家，我有机会睇翻成套啫。暂时又未有时间睇咗个 ending 啫，但已经觉得好正啊，好笑，系啊，真系好笑。咁啊，我冇啊，讲唔到咁太多啊，因为我未睇晒啊。咁啊，马仔有冇补充？ 冇啊，都系喺度搞笑咯，成套嘢。佢因为本身呢啲戏就唔需要点样合逻辑啊，全部冇逻辑啊，因为 全冇逻辑嘅。 你咪睇佢点样低能咪得咯，就系、是、其实。 唔系佢，但系佢又有少少科幻喎，因为佢主要系玩紧特务嘢嘛，突然间攞啲仪器出嚟，有都系你唔好认真啦，搞笑嘅啫吓。 系 ，OK 喎，我都觉得得意喎呢套戏，咁啊有兴趣睇下。 咪笑下咪得咯，呢个 系。即系如果大家系即系都以往都系睇开 Austin Power 嗰类嘅，或者你都中意睇啊 Ben Stiller， 咁冇理由唔睇啊，系咪？即系反而呢套咧，我唔知点解 Ben Stiller 啲人唔系好 buy 咁啊，香港好似咁，但系点解反而呢套唔得咧？冇理由喎，呢套好啲喎。 唔知啊，可能冇嗰啲触动感佢嗰啲啊，而家佢成日都要一啲触动感去，即系触动到佢神经。佢覺得係有共鳴咁，佢先話好噶嘛。 十年但係搞笑版噶嘛。 嚇，類似啊，你苦中作樂都好，但都要關佢。 啊，咁樣。 佢新根嘅嘢嗰啲事先啦。 咁啊大劑啦，咁啊大劑啦，咁啊好狹窄啦，真 係。冇啊，而家香港人啲緊張就係精神啊。 咁、哦、所以咪要睇下呢啲輕鬆下咯，做咩啫？ 係啊。 好搞笑啊！佢有個仔㗎，嗰個 Ben Stiller 呢度已經有肥仔嘅仔嘅，咁又父子關係好差，咁後屘咪最屘咪嗰個要救佢嘛，要俾人捉咗去祭神啊！唔知無厘頭啊，真係啊，後屘邪教咁㗎嗰度，跟住嗰個壞人即係好似佢著到好似阿 Loki 嗰個頭咁解，嗰個官有兩隻角咁。 系， 真好笑！佢着啲衫又好笑，即系唔系佢啲衫系有 design 喎，全部。 系佢，因为佢讲佢全部都系啲 model 嗰啲，要靓啊嘛。 其实系有 design 嘅啲衫，即系佢又唔系话真系肉酸嘅，佢唔肉酸嘅啲衫其实。不过佢有时夸得滞啊，你咪觉得好笑咯。 系。 佢做到嗰种夸嘅。 唔系，即系你平时唔会咁，即系上台我哋行 catwalk 嗰阵时，啲衫会流周街，平时着住喺度真系行噶嘛。 所以佢哋啲衫夸得好紧要噶，所以咪真系好笑。呢个都系其中一个笑点嚟噶，就佢成日换衫噶，同埋 系。 系啊 ，anyway 啦，咁又有彭尼路古斯咁，阿马仔都话好似佢有另一套戏又系差唔多本噶嘛 吓。吓、啊，之后有一套啊，应该 有一套，就系嗰套应该正经嘅嗰套啊。 吓，都唔系正经嘅，好似 唔系正经噶，即系又系着到电单车。 唔系，不过佢啲敌人正经嘅嗰套就好似。 我啲敌，佢又傻嘅。 唔系，即系佢唔知啦，就系、是、个主角阿 Mark Strong 同另外一个唔记得边个。 哦，你讲嗰出即系讲话两兄弟两个兄弟。 系失散咗，跟住做咗。 分开咗，跟住一个就个哥做咗特务好劲，个细佬浸友嗰套。 吓、啊，系咪好似细佬做咗咩话，定大哥啊？好似我唔记得边个大佬，边个细佬。 好似嗰个劲都系大哥嚟嘅。 吓、啊， 即系变咗光头噶嘛，好劲噶嘛。 系咪阿 Mark Strong 做？ 系咯，另外一个浸友成日坐喺度睇电视，踢住拖鞋噶。 系啊。 跟住后屘唔知乜，原来连嗰个都打得噶嘛？后屘讲到有讲嗰套，我唔记得佢 系我做 喺嗰度，系啊，哦，嗰度都有彭尼路古斯，又系咁电单车女郎装嘅， 唔系电单车嘅，即系又系扮索女咁咯，又系扮晒懒型咁咯，又 系哦，嗰套打嗰啲正经嘅系 我正经嘅打嗰啲， 知乜佢哋啲主角傻啊，屌 系啊， 啲敌人唔系傻噶，嗰度系又系喎， 系啊， 系啊。俾佢班傻佬打起曬咯，係咯，都係啊，都係有係嚟緊，好快嗰度就嚟做啊，都係。OK， 好，咁冇乜特別就大家睇下，有興趣就睇下，唔一定要睇嘅。OK， 你中意啊？ 係，但我係我好似阿波叔做嘅。 邊個？ 即搞笑喎，好似係波叔嘅。 係咩？波叔嚟嘅嗰個。 哈哈。 即嗰個傻嗰係波叔。 傻嗰係波叔嚟。 係咩？我好唔認得係咁嘅咩？波叔原來個真樣。 吓、啊，唔知啊，佢一次次啊，嗰啲都系流苏啊，中意整嘅咪劈成劈苏。 系咯，成个次次都改形象啊嘛，系咯。 吓、啊， 好，咁呢、這个我 Zoolander 2，咁啊几好笑嘅，系啦，咁啊大家睇下中唔中意，中意可以睇下。 嗯。 咁啊讲咩咧？跟住讲边套？ 系啊，战狼三百嗰套。 战狼三百嘅呢个咩啊？埃及神战。 系啦。 嗰套啦，好。系。咁呢个咧，首先就啊，点解大家会咁怀疑呢个导演？其实我呢个导演啊咩？点读嘅呢个名字 ？Alice Poyas 啊，系嘛？咁上下啦，系咯。喂，唔系渣喎，点解大家咁惊咧？见到佢喂，其实之前有好多好戏啊，包括有李小龙个仔，系嘛？系嘛？边个啊？李国豪啊？嗰度 系你讲 临死嗰作啊，系嘛？乌鸦的 crow 啊，系嘛？哇，好睇喎、 啊。系咯。 Dark City 啦，即系个科幻嗰啦，话嗰啲人每次醒嗰都系其实已经夜晚，即系佢哋好似冇日头咁样噶嘛。咁原來後屘發覺原來成個城係一個太空船入面嘅，即係外星人其實係捉咗佢哋唔知做實驗定咩，其實一個城喺個太空度嘅嚇。喂，好睇喎，嗰度又係 OK 喎，係咪啊？ 係。 啊 ，iRobot 咧就相確啲啦，不過其實套戲都唔係拍得好差，係個原裝故事可能有少少即係佢講嗰樣。 又有啲矛盾咁咯，我覺得佢個理念咯，點解？ 拍唔係拍唔差 ，OK 喎，氣氛唔錯㗎。啊 ，Knowing 又。呢、這個就好多人唔中意啊，香港，但係我自己又超中意喎，即係蛋字嗰度啊嘛。咁啊，初就有啲奇怪人，有啲喺佢哋成日喺屋企門口，啲細路仔 成日揾個佢成日揾個仔啊嘛，個仔聽人講。 個仔聽到你講嘢，佢哋就自浸啊嘛。咁後屘咪原來地球就係末日，原來後屘就想嗰啲外星人想救走嗰啲細路仔啊。 嚇！揀中咗個細路仔啊嘛，全部。 係啦係啦，咁就其他地球人就要死啊嘛。咁最屘真係冚球產，咁冇我都嗰個幾好睇喎，但係。好多香港朋友都唔中意嘅， 因為都講咗啦，真係慘啊嘛！要呢套你之前嗰啲每日片次，唔係個地球慘完啲人都冇事嘅， 係好多直情冇慘添啊，淨救翻嘅， 係咯， 即係冇發生到末日嘅好多，係咯，咁呢套真係末日喎，好睇喎， 係咯， 好。 系咯， 我觉得好睇喎，佢 个气氛都唔错喎，前半段好似似鬼戏咁喎，唔差喎，真系。 唔系悬疑啊嘛，开头系咁查案咁查咧，佢又。 即系佢即系我唔可以讲话佢系好 top 咧，但系喂，即系 not bad 嘅，但系唔知好多人又唔 buy 啦，系咯。咁呢、這個導演其實喂都有幾多佳作啊？其實佢 total 都唔係話拍過好多戲啫嘛。咁你都有嗱都數咗好幾套啦。咁都叫做好差嘅導演，咁我又唔知啦。反而咧相比之下咧，我覺得呢套埃及神戰反而差就差啦。調翻 真係差咗， 真係差啦，冇錯。我都唔信係呢個導演啊。係啊，我唔知我所以我冇理邊個導演啊。即係頭先睇睇，哇原來佢咁我哇咦唔係喎咁以前啲戲真係有質素啲喎，今次呢套咧，嗰度嗱當然佢純導演啦，唔係佢編劇唔係成嘅執行嘅啫，我相信。咁其實故事啊嗰樣嘢都係係比較行貨啊，老實講嚇。 係個古仔行貨啲。 嚇個古仔行貨啲，啊使唔使講講啊古仔？ 係。其實佢嗰個預告都穿咗好多，咁其實講下得嘅。 簡單講啊，係嘛？ 系斋普通咁讲，佢 咁啦，即系其实我就觉得真正个男女主角就系人类嗰两个嘅，我觉得因为由佢哋视点睇嘅， 即系个预告边啊，嗰个坏小偷同埋佢条女啦， 系啊，同埋我话靓女嗰、那个，我话成个飞机师嗰、那个， 吓、 啊，系、啊，嗰个叫咩啊？嗰叫做咩 Candy Eaton 啊，嗰个女叫做系嘛？ 嗯， 系嘛？ 嗯。 咁上下啦，做嗰個叫沙雅嘅角色。咁但其實佢係開頭跟住就死咗，跟住佢嬲尾先講翻嘅，中間冇咗嗰個女嘅。 嗯。 咁我話睇嗰個女嘅啫，我自己就我呢套入面拍得特別靚啊。其實嗰個女就做過 Mad Max 入面其中一個嗰啲所謂新娘啊。 新娘係。 係啊。咁但係我喺嗰度就唔係覺得佢咁 sharp， 但係呢套入面咧，我就覺得佢靚過曬所有女嘅，最靚係呢個女嘅。咁 anyway 啦，咁可能都係佢有啲中國人血統啦，唔知係咪？四分一啊，同阿飛比基斯一樣，所以我覺得靚啊。 嗯。 即係有啲唔知佢係咩種咁嘅，你睇落去咧，好似有啲鬼妹，有啲亞洲人咁啦。係。咪呢啲咪咩失靚咯？咪好過上次啊，卧虎藏龍二嗰個咯，係嘛？ 有陣時係咁啊。 係啊，咁呢個 mix 得就變咗有啲，佢 mix 到好似變咗有啲童顏咁啊！你覺得好似有啲個樣好似好？好似好靚妹咁喎，哇！但係啲身材好勁喎，完全覺得哇唔啱比例啊，大佬啊！咁其實佢都係 model 嚟嘅 ，OK。咁我翻嚟推介下呢、這個啊，呢、這個女啊，大家入場要留意啊。雖然佢就中段冇咗佢嘅，因為嗰個死咗。咁啊，好啦，咁啊個古仔大致上就講呢對男女就去睇個慶典啦。最初就係、是、其實就係睇呢個嘅新嘅皇帝登基。咁就原來嗰啲皇帝係神嚟嘅， 係 即係埃及嗰啲神做埋個皇帝喎，呢個好奇怪喎。唔係話佢哋， 你個世界都唔係我哋個世界嘅嘛，其實 唔係世界，後屘就知嘅。咁係邊個咧？就係、是、呢個叫咩？係咪叫 Horus 啊？即係嗰個有鷹頭嘅隼啊，頭嗰、那個嗰、那個神咧， 即係雀長嗰個啊。 一個啦，係雀一個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咁登基咁就話個老豆就話佢就係新嘅皇帝啊，好開心啊，全城恢復。咁嗰時好開心嘅，嗰、那個埃及係冇奴隸嘅喎，即係好生活得好 繁榮，即係大家一齊好自由 咁樣啊，好繁榮咁樣嚇。咁突然間就咪住，有人嗌咪住咁喎。咁啊邊個咧就係、是、戰狼三伯咁啊？唔通上出嚟搗亂咯？唔係，出嚟攬頭攬頸，哎呀，叔咁似啊你咁啊爭啲 要講下啲關係。呢、這個就係之前。即系而家上一任啊，皇帝个细佬系咪先？ 系啦，即系阿皇叔嚟嘅，其实 系啊。咁 啊，点知突然间讲唔够两句之后咧，突然间呢个人发难喎，呢个阿善郎三伯突然间攞支神矛啊，即系支矛系本来好短嘅，突然间伸出嚟咁咧，就宇宙骑士咁 咧。哦，唔系，应该系咪似 Predator 嗰啲啊？ 都系咁啦，即系总之佢系啦， 喺背脊掹出嚟，跟住 系啦，跟住 好细支咁，突然间两边弹开咁啊。 系啦，两边弹开咁啦，咁宇宙骑士玩先嘅，最多系。即 系 旧宇宙骑士有讲啊？ 哦，系。 咪新个都有嘅系嘛？ 唔系新嗰个喺膊头掹住两碌插埋嘅， 都系两碌插埋咯。 系啊。 哦，咁旧嗰都两碌插埋嘅，不过总之佢又好短嘅，咁叫伸出嚟啦，嗰两边人啊，类似咁啊，插咗喺地下就无端端话要叫嗰个老皇帝同佢决斗啊，唔知咩事喎？ 系。 哇，咁啊，咁但系嗰个老皇帝又唔知道，又冇用嗰啲武器，就咁同佢赤手空拳打，咁又冇变身，即原来佢识变身嘅，咁點知俾佢就兩嘢咧，就揾個刀仔就已經搞掂咗啦，插死咗啦。咁啊，原來 咁事啊，太快錢唔使變身啊。 係係係，特技。咁啊，插死咗佢啊，流啲血都係金色嘅。原來，哦，原來真唔係人嚟嘅，原來真係咁。咁 咁啊，到依家都睇唔到佢啲比例嘅，就唔知，因為佢哋係 越嚟正常啦，就越嚟 評論唔正常嘅，因為佢一路都係同翻啲神企埋一齊。好，咁後屘就哇，咁死咗老豆，咁嗰個即係要登基呢個 Horus 就好嬲啦，點解要咁做啊？咁跟住就決鬥啦，咁跟住兩條都突然間變身，以為睇緊牙狼喎。 打到一半突然间变身啦， 系啊，而家先变身，咁啊，唔系佢都打咗轮先嘅，用肉身， 系啊，打咗一半先变啦， 就变身啦，两个牙狼噶嘛，就变咗个狮子人，跟住又飞埋上天，乒乓咁，咁当然啦，后屘就唔系好够打嘅，其实阿 Horus 已经，咁但后屘就再加埋呢一个嘅战狼三百本身咧有兵嘅， 系 有兵嘅，有班部队，嗰部队就佢初初送俾呢、這个，即系佢嚟初都好似送荷礼咁嘅，咁啊有支号角叫佢吹嘅。點解吹完就俾個信號呢啲人入城嘅？ 嗯， 係真係好無厘頭嘅，其實係咁啊， 即係對於大軍隊嚟咁啊， 大軍隊 嚟 嘅。咁跟住佢自己有個神盾啦，嗰班軍隊都有嘅，即係可能係佢哋 standard 武器啊。嗰個神盾會著光喎， 係 即係話中間係會殘到行人嘅嚇。咁其實我覺得好奇怪啦，呢、這個 Horus 本身唔係個神眼嘅咩？咁就係原來佢呢個神眼喺佢身上嗰陣，就係好似莫史迪咁咧，就係嘟嘟嘟嘟嘟睇到遠嘅啫。 唔係喺佢身上冇快仔都睇得完。 身上嗰邊冇乜大用㗎，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即係最多。 又冇神力又唔識射光啊。 唔識射光。佢仲反而俾佢呢啲咩盾呢殘身啲。咁如果睇唔到嘢之下呢就俾阿戰狼三百打低咗啦。咁打低咗唔單止喎仲俾佢連眼都挖埋出嚟喎。 係咪掹晒兩粒。 係啦咁好奇怪攞出嚟呢又唔係眼珠喎。佢攞出嚟呢就會變咗兩粒好似寶石咁嘅。即係好似兩粒含撚超人嗰兩個心口眼燈咁啊。 系， 即系蓝色真系好似含咗真系眼灯咁嘅，啊掹咗出嚟变咗两粒即系神器嘅，即系佢哋所有嗰啲粒出嚟嗰啲 parts 咧，都系变咗似机器多啲嘅，似一件物件多啲嘅，所以我就怀疑 佢战狼三百咪变晒变只狗嗰个，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有两支嘢喺个头嗰只咯，吓嗰只咯，唔知咩嚟，唔知狼定咩嚟噶， 佢只狗咁样， 同一样啦，系黑妈妈咁啦，系变嗰个样嘅系。咁啊 ，Horus 梗系变翻只鹰啦，但系佢又似加鲁达嗰只样嘅，反而唔系似佢嗰只准嗰只样嘅。 嗯， 即系你成变咗鹰人咁样，你当下。咁但系佢就好鬼 cheap 嘅，睇落去咧空色咁，你觉得哇呢啲特技唔得啊，系嘛？ 系衰过牙狼。 衰过唔系讲笑，我觉得衰过牙狼啊！佢系啲背景整得靓过牙狼咋，嗰只嘢个样我整都打过牙狼噶。系啊， 我唔够。系牙狼个背景唔得啊嘛，我就系觉得佢一打一 啲字。牙狼背景唔得，但系佢呢度咧就只嘢唔得啊，最大剂。 吓、啊， 咁总之打两下就俾人打到还原，眼都俾人掹埋，咁啊碎咗啦，咁啊跟住嗰个战狼三咧仲话咧就你哋其他人服唔服？咁唔系咩？咁跟住仲话我要暴君统治你班友，你要做奴隶咁。哇，咁原来即系埃及奴隶制度咁啊开始嘅。佢讲 系，跟住佢又无端要防腐归山，放咗啊！ 佢初都想杀咗佢嘅，跟住佢有人即系又系类似劝佢咁嗰啲咁嘢咧。 系就系防腐归山咗啦。 系啦，咁叫就放逐咗啦。反正佢都冇咗，佢话佢冇对眼咧，冇咗神力嘅。 系变咗废柴啦就， 变咗废柴啦，系啦，咁啊成盲佬啦，变咗盲系咯，盲佬咁啊，兼夹冇变身能力啦，即系冇咗神力啊，完全系废柴啦，咁啊将佢放逐咗去佢嗰个阿爷嗰个嘅嗰个咩神庙，即系阿 Ra 啦，佢都无端系 Ra 变咗佢哋阿爷喎， 系 应该就唔系啊，即系佢虽然佢哋互相系有部分神力有亲戚关系，但系好似未至于系全部神都系一家人嚟嘅， 吓佢唔系好似宙斯佢哋咁全部咁多。咁多关系喎、 啊，好似咩话？ 咪宙斯咯，边啲亲关系劲啲喎？ 冇宙斯嚟咁唔好佢个攞 咁打乱种啊！唔系系咁 你当佢呢个就当咗佢系宙斯咁啦，即系咁样玩。 系啊，呢、這个无端有个主神又系咁，有多生咗好多仔咁啊！啲乜嘢？ 咁佢就阿 Ra 就系佢哋个阿爷咁啊！佢成咁讲嘅， 嗯， 佢哋叫佢做阿爷嘅 Grandpa 嘅，咁样讲嘅。咁你点解佢瓜咗老衬？原来唔系，原来喺个太空度嘅。后屘又会揾翻噶，咁好啦，咁啊衰晒啦，咁啊埃及又变咗即系进咗黑暗咁啦，咁有奴役嗰啲奴隶去，即系嗰啲本来市民一边系奴隶，即系帮佢起嗰啲好似金字塔咁啦，但佢又唔系金字塔，佢起个塔好高喎，好似嗰、那个诶、嗯，好似嗰、那个华盛顿纪念碑咁啊， 系一碌嘢咁啊， 系啊，一碌真系咁啊，真系咁啊，直情华盛顿纪念碑咁，不过佢大支好多啫嘛，怼到上天咁咯，咁佢仲话唔够高啊咁咯。咁好啦，咁跟住你开始发现咧，咦？点解佢同嗰啲正常人讲嘢？就点解战狼三百巨型咁多嘅？原来佢哋系巨人嚟嘅喎。 系巨几多咧？ 啊，巨佢又唔係巨好多嘅，最尷尬就係、是、你當佢其實即係人同蝦比人個比例咁啦， 係咪一半咁啊？ 冇一半，冇。 但係蝦比人都一半鬆少少 嘅。咁佢應該冇蝦比人咁矮啫嘛。即係總之佢就高佢一截咁咯。 係。 即係你當佢可能人都有五六尺㗎，咁你當佢十尺咁咯。 咁即 係再細啲， 即係個高佬同條女咁樣啊，真 係。咁係，但係咧佢又好明顯係放大啊嘛，咁所以變咗你又覺得佢個頭好大啊咁咯。 哦，係啲手腳特別大啲啊。 係啦，真係好怪嘅。 成身大咗，佢放大咗咁 喎。你睇就你其實反而你唔覺得佢大啊，唔覺得佢高啊，你反而好似嗰時真係《智囊三百》入面咧，佢咪有嗰、那個敵人嗰個皇帝咧，嗰、那個波斯王。 波斯哦，神王。 佢係手長腳長咁整咧，你就反而覺得佢巨型喎。 係。 呢度佢咁樣夾硬將個人，只不過揾 CG 咁樣放大。 放大咗，好 cheap 咁樣放大。 即係佢係大過佢哋，怪咁咯，你感覺係。 佢吹漲咗咁咯，你咁樣食。 大頭公仔咁咯， 係咯，咪吹漲咗。 即係你根本就唔覺得佢係巨人。 係。 即係佢照比例放大佢嘅啫，咁咯。 嗯。 咁啊比較差少少啦，同埋佢個大細咧成日都唔同嘅。有時佢又好似高好多， 呢、這個咪變形金剛班底都呢個弊病咯。 有時佢好似高佢哋成倍咁嘅，有時咧就冇喎，有時佢係去到心口嘅啫喎，咁嚇，咁即係點啊？咁即係唔知嘅。有時打打下， 隨住佢嘅心情而轉變大細啊。 有時佢打打下仲好似變翻正常人咁添，仲好似差唔多。 睇佢心情喎，興奮嗰時咪大啲咯。 咁點 心情差嗰時細啲？ 舉例咧，咁因為咧就呢個真正嗰個男主角，即係嗰個人嗰個小偷啦，佢原來就。雖然佢係做奴隸，但佢成日唔知點解可以偷走喎，偷走去揾女啊！咁佢個女就喺個宮裏面咧，就做嗰、那個就係、是、嗰個起呢啲嘢嗰個人個秘書啦。我記得佢就係 係 係啦，因為佢可以喺佢嗰個 office 裏面度執嘢嘅。我佢應該唔算係執頭執尾， 咁高級喎都算人之中 係啊，高級秘書 係啊， 係啊，高級秘書啊！如果現代講啊， 爭在唔使培訓嘅，不過佢呢個 爭啲要啊都嚇，可能佢哋唔中意呢種樣嘅中國人養噶嘛，佢其實有少少亞洲人養嘅。 嗯。 咁啊，跟住揾佢，咁佢所以就因為佢知道好多個 builder 啦，佢叫做啊，咁啊佢嗰啲設計圖啊，佢就發現嗰個神眼咧，即係嗰個 Horus 嗰個眼咧，原來收埋咗喺一個其中一個神廟啊咁啦，又仔裏邊全部都係機關嚟嘅。咁、那、嗰個仔就即係得咗佢嗰張咁嘅所謂。設計圖啦，咁啊，咁就話知道裏邊又唔知有幾多重機關，要點樣過啊咁樣喎，佢知道曬喎，咁佢就話要幫佢去攞翻隻神眼，因為呢個女仔咧，原來本身係好， 係， 即係佢真係當拜神咁樣，因為佢哋又真係當佢神噶嘛，咁佢真係好熟，係好虔誠嘅呢個 Horus 嘅信徒嚟嘅，咁所以佢就一定要救幫佢啊咁樣，咁呢個男仔就真係偷入去嗰度啦，就即係坐住架垃圾車咁樣啦，因為佢哋成日收買爛銅爛鐵㗎，係。係啊，即係佢可能要收集嗰啲，即係嗰啲金屬咧，要整嗰啲起嗰啲嘢。咁佢咪坐住嗰架咁嘅嘢咯，即係你真係好似覺得佢好似喺架垃圾車上面咁嘅。咁佢倒嚟嗰陣咧，咁佢咪跟住個線啊，咪跳入去嗰個地方。咁跟住入到就過咗好多嗰啲咁嘅機關啦嚇。 即係跳嚟跳去嗰啲啊。 係啊，唔長講打機咁啦。咁佢就發現咦，點解嗰個得一隻眼嘅？咁定我即係唔係一對喎，原來得一隻嘅啫。 买咗一隻喺度 一隻，系咁佢但系一隻都好过冇啊，咁啊照攞咁，跟住好开心，跟住就第二朝啊翻翻去再搵呢个女仔，点知咧原来已经啲人都等紧佢啦，即系原来俾人发觉， 扬咗啦已经， 系啊扬咗啦，咁嗰个嘅，即系当然佢呢啲系普通士兵啫，咁啊唔系神嚟嘅嗰啲士兵啊，即系佢啲军队嗰啲都系普通士兵嚟嘅，即系头先讲阿智能心啊带嗰啲军队咧，原来都系细嘅啫，唔系巨人嚟嘅， 系 冇噶巨人冇噶巨人得好少人嘅啫，原来。 系，即系得嗰啲神族嗰度好少人啫。 神族佢自己有啲头马嗰啲都有几个嘅，咁但系就原来一般嘅士兵都系普通人类嚟嘅啫。 即系用翻人类嘅啲士兵队。 系啊，嗰啲官啊，呢啲全部都系人类嚟嘅啫。系啦，即系净系嗰个皇室嗰啲人系神族，你咁谂啦吓。 系啊系啊。 其他嗰啲人都系人类。咁变咗佢就话要捉佢哋，咁梗系咁嗰个人啊，呢个小偷嘅男主角咧就哇即刻谂到就系用个神眼嘅力量。咁样举起个神眼，哇！残到佢哋全部睇唔到嘢，唔知点解咁劲喎。咁佢自己装喺自己眼嗰阵都冇呢个。 佢冇呢个功能，佢反而甩咗出嚟又啊。 系啊，甩咗出嚟又啊，跟住哇！残到睇唔到，咁啊即刻跳窗走啊，同个女咁，跟住就抢埋架马车，哦，拜拜咁啊，仲以为真系冇事，点知咧俾呢个 builder 咧就冷箭啊，就射佢哋啊，结果就射中咗佢个女，咁个女成死咗。 系。 死咗啊！成死咗啊！系啊，即系当然佢临尾有讲咗几个嘢先死嘅，咁话你一定要。 要幫呢個 Horace 啊，咁死咗。咁死咗，當然呢個男仔就冇咁順攤啦，就去到呢個阿 Ra 嘅神廟揾到呢個 Horace， 就同佢講話個條件交換就係你要一定要幫我救翻生條女。咁但係 Horace 話我都冇能力，我都唔得㗎喎。我啲神都會死㗎喎，你以為我哋就可以超越呢樣嘢咩？咁即係佢話佢老豆都死咗啦，係咪？你估我哋又可以咩？咁佢就，但總之佢就話咧，除非即係佢同佢講話，除非你幫，即係佢有打過一輪嘅，因為佢唔肯啊嘛。咁佢就同佢講話，除非你幫到我去重奪個皇位咧，咁或者我都仲可能有辦法咁樣，即係幫佢打低翻啊，趙龍三伯就可能有辦法咁，可以有辦法，意思可能求下阿 Ra 咁咧，阿 Ra 係創造神啊嘛。即佢就唔得㗎啦，但即佢可能到時咪可以即有免俾㗎啦，即類似呀。咁同埋佢啲所謂冥界呀，咪又係你當咪即又係第二啲神話史，會唔會佢有返個皇位呀，可能好啲呀，講個數 呀。咪走去台講套嘅啲囉。 咁起碼咁呀，我如果我咁有一個仲要盲佬，梗係冇用。 係冇神力呢傾冇壓力同我邊講唔到數。 咁呀，即係 no, who cares 呀。咁佢話你起碼幫我咁樣就可能有機會，嗱佢話你冇乜時間啦，咁佢就召喚咗嗰隻龍珠超入面嗰隻嘅呢個嘅破壞神出嚟啦。 肥嗰隻定瘦嗰隻先？ 瘦嗰隻，直情係咁嘅樣㗎喎。 係。 直情將嗰隻嘢整到獅子啦。咁明明嗰個唔係應該係狗嚟嘅咩？嗰個神點解係貓樣嘅？我都奇怪，佢真係跟咗龍珠超個設定。 係唔知係貓嚟喎。 明明跟咗龍珠超個樣喎，直情好笑啊大佬！我直情係嗰個嚟嘅喎，我話。我直情叫咗破壞神出嚟喎，原來以前係做呢啲嘅，即係未講到阿吳空地未嚟之前，古代係做呢啲喎，原來 慢慢升職先升到上嗰個位啊！ 破壞神啊！以前係啲咁浸地，即係仲牛頭馬面嘅，原來啊，咁佢就叫帶嗰個女去地獄嗰個旅程啦，咁但係佢話嗰旅程好耐嘅，咁佢 有排行， 喺排行嘅，咁佢又要搭船成嘅，即係整咩嘅大佬？咁總之佢話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就佢哋就要盡快去。即係幫佢打低阿潮龍心啊！咁佢就同嗰個僆仔講：你係想救條女就好行啊！咁叫佢出發啦。咁佢有翻一隻眼啦，咁有一隻眼咁就變咗阿蛇叔啦， 係 就全程蛇叔碌啊，係啊，就係咁啊。咁佢跟住中間係簡單啲啦嚇，咁有啲牛頭，即係嗰啲頭馬嗰啲牛頭將軍啊咩咁又出嚟啦，咁又帶啲僆又以為佢好渣嘛，即係當年見佢咁鬼渣嘛，哇！原來嗰啲即係歷練咗即係一段時間，原來嗰啲即係好似好打咗好多喎，已經講佢呀。咁又加埋呢一個嘅人類呢個小偷咧，原來好聰明喎，佢好即係好有智慧喎，係啦。咁結果就兩個之下就搞掂曬嗰班牛頭軍咯，竟然。不過佢好斯文嘅啫，幾兜友嘅啫嚇。咁最終俾佢搞掂曬，死曬喎。咁連嗰啲牛頭將軍都受重傷翻去。咁結果當然交代唔到，俾阿趙良心話殺咗啦，頭都俾佢斬埋嘅，即係 show 下趙良心話幾殘忍嘅， 係要整一整佢對子嘅人都衰咁 啊， 要 係啊，咁好忠心噶嘛，其實呢個牛頭將軍其實嚇，咁係咁啊，都唔俾機會佢嘅，即係你即係有咩理由會打輸俾佢啊？咁即係嗰個人好打， 俾啲位佢表現佢係暴君啊嘛，要 暴君啦，佢簡直係暴君啦。咁跟住佢又跟住嗰個原本 Horace 嗰個。應該係嫁俾佢嗰個女咧，即係都係女神嚟嘅，就好似跟咗呢一個嘅阿趙龍三伯咁，但原來係假意嘅啫，因為冇辦法，因為所有人都唔敢違抗佢啊。咁但原來佢一路都想諗揾辦法去幫佢一個 Horace 啊，咁結果就俾佢發現啦。咁原來咧呢個女神係愛神嚟嘅，佢好古怪嘅，就話好似唔知咪以前死過定乜嘢，佢就話咧原來佢有隻鴨咧就可以保護住自己，唔會俾個地獄捉走嘅。但係佢除咗咧就可能會俾佢吸咗佢嘅，即係好似地獄會拉佢落去咁樣嘅。咁如果佢就竟然用除咗鴨嘅方法咧，就逃走啊！ 系，因为俾佢拉咗落去之后，上翻嚟去咗第二个地方噶嘛。 系上翻嚟就翻嚟出咗街喎。 系啊，即系俾佢拉咗落去，我边移咗位啊，跟住佢再翻翻嚟就喺第二度出。 一就出翻嚟啦，搭地铁咁啊。 系啊， 咁但系佢中间都讲好危险噶，嗰啲咁嘅，佢好多嗰啲妖魔鬼怪咁想掹佢，咁佢都争啲带唔翻只鸭噶，即系唔系话好。唔好成日用啊，即係冇必要都唔好用啊。但係因為佢話嗰下好危險啊，佢發現咗佢即係有疑心啊，即係想殺咗佢哋。咁結果就佢又走咗去啦。咁結果又咁啱撞正啊嗰個僆仔同阿 Horace 就打緊嗰兩條蛇，大蛇 啊，即係預告嗰度啊，條蛇喺度噴火啫嘛。 佢又走出嚟又幫手啊。咁原來佢個能力係咩咧？就是、老老收啊。 係 呢個愛神嘅能力係老老收，可以命令任何嘢做嘢㗎。咁結果條蛇自己燒翻自己。 但你话最好笑系唔点解以为生物，但系你会有机屎会爆啊？ 爆炸做咩？条蛇大爆炸都发黐线，睇咗超人片，呢度成套特摄片添啊，成系 生物会爆炸系咪？佢入边喷嗰阵时装咗好多机屎个身度，所以。 有 爆炸炸 可能嘅，因為佢會噴火，咁可能佢肚入面都有啲或者燃物啦，但係唔知啊，但係感覺好似睇特攝片咁咯。佢係生條拇指擰轉面咧，打個 pose， 跟住怪爆炸啫。 係，跟住到而家開始集戰隊啦，跟住 開始又多個人啦，多個人啦咁。咁後屘仲揾埋嗰個係智慧之神啦，咁智慧之神係個黑鬼嚟喎。咁佢好奇怪咧，就係佢個神廟入面咧，佢好多個自己喎。 系，应该系分身噶嘛？ 应该系分身嚟嘅。咁其实行出嚟嗰个系咪都只不过系佢其中一个嚟嘅咧？咁就只会系啊。咁佢嗰啲人继续喺嗰度个 library 度做嘢，佢有一个跟咗你走。咁就话原来要揾埋佢咧，就要破呢个狮身人面嘅谜语嗰啲咁嘅嘢啦吓。咁呢个黑鬼系边个？演员边个？就系嚟紧将会做黑豹嗰、那个。 系。 系即系喺美国队长三都会。 队长三入边出场，第一次登场黑豹。 登场黑豹。 个人间睇啊！ 个人间睇啊，梗。啊、如果佢呢度已經係炮頭就正啲啦，我覺得即係一炮嘅樣就正啲啊！因為冇嘅，佢竟然唔識變身喎，佢冇變身喎，佢其他神都冇變身喎，係唔知點解淨係得阿 Horace 同阿智龍三伯，即係佢做嗰個 set 啦，要變身嘅啫，唔知點解喎？其實 唔點解啊，佢連佢老豆都唔識變死咗個。 明明佢哋全部嗰啲神啲造型個個都係某一種動物嘅頭嚟嘅，但冇嘅喎。佢哋全部都冇變 身，啲錢唔夠啊！都係佢話俾你， 得佢兩個識變牙狼嘅啫。咁連阿 Ra 都冇喎，人哋 Ra 就奇怪就佢成個著火去殺人咁樣嚇，跟住變大嘅喎，變巨大化嘅喎，都係人咁嘅啫其實。 嗯， 係即係個巨型嘅阿伯啦。 係。 跟住揸住佢嗰支咁嘅槍咧，即係我叫佢白色太陽槍啊。即係真係白色嘅太陽槍 嚟。原來你話佢原來喺個太空度守護緊佢，守護緊佢哋呢個世界啊！ 係啊係啊，其實佢未嗰、那個女未出現之前，佢有去過嘅。佢求個 Ra 俾翻佢可以變身嘅能力，暫時就上去揾佢。咁佢上去揾佢，帶埋阿小偷上去嘅。咁就 係上咗太空嗰度，去咗佢 就 太空船。 上咗太空，咁啊上去就真係喺太空嘅船喎。 系 咧，佢嘅船咧有啲好似有啲金嘅水咁样噶，即系个太空唔知点有水喎，咁啊，总之喺度浮咁。咁其实如果根据佢个原本个传说，就应该夜晚同日头系两只船嚟，但系你当呢个系一只啦。咁佢最好笑嗰、那个嗰、那个阿 Ra 仲要日喺度，好似咧踩单车咁样去整喐只船嘅，好鬼辛苦。 所以唔得闲啊，佢话。 佢好唔得闲啊！佢话喂，我边度得闲嚟帮 你啊？系你话每日都要同嗰个黑暗战斗啊！ 同嗰个黑暗系啊系啊，即系咁佢就影咧，原来嗰个地球系点嘅？哇，原来唔系圆嘅，原来咧系一块 即系唔系我哋世界啊，一块圆板嚟啊， 圆系啦，圆饼好似个台面咁啫。咁反转另一边就所谓冥界啊，咁嗰度就有啲黑暗咧，就每日都要同佢只抽一次， 系每日都要走出嚟同佢打。 咁当然佢呢个系代表紧日头同夜晚咁啦，你当其实嗰个圆。就是咁啦，因为佢系太阳神啊嘛， 嗯， 系咯，咁就每次咧，每一日都有一个循环咁样，你当其实佢系咁嘅象征啦。咁但系呢度好多人攞咗嚟玩啦，就好唔得闲啦，搞到每日都要喺度决战啦。 系又要日头踩单车啊，跟住又同佢打啊，劲啦， 真系好唔得闲啦。咁佢啲武器系点？就系嗰支白色太阳枪啦，咁就系射喎，即系射光喎，直情射光喎，系啊，好劲喎，系啊，射啲太阳射线出嚟咁喎。 吓， 咁嗰只嘢就好怕嘅，射两嘢佢哋就走嘅。即係打唔死嘅又走咁都每日都係咁啊！原來即係佢成 show 咗一次俾佢睇啊！嗱，而家又嚟啦，好唔得閒啦！嗱，唔好阻住我，打咗一次咁樣去睇過。 阿孫，你唔好煩我，我唔得閒嘅 喎。阿孫係唔好阻住我，攞做完嘢先講咁，即係之類啦。你快啲將個人類打入個船艙，如果唔係咧，賴嘢佢。咁原來咧佢發啲太陽光咧，成會即係燒得死啲人類嘅。所以嗰個 Horace 叫嗰個小偷咧，就企喺佢影後邊咁咯。 嗯， 佢試過啱啱隻手啱揼咗出嚟啊！哇，佢成辣，即係辣一辣啊，係咯， 係即係啲光一射咗去，陽光照到啲人會死咁 啊！會係啊，好犀利咁，所以就要將佢擠落船艙啊！咁啊，決戰完又唔知啦，咁佢就同嗰個 Horace 講話，其實你啊天生啊神啦，咁啊冇經過歷練啦，所以你會輸啦。咁就話你而家經過今次你即係鍛鍊之後咧，你就用你自己方法去打低翻阿智龍三伯啦。咁我就即系唔会出手帮你咁， 唔系又好似超人王嗰啲咁啦， 系嘛？ 叫佢自己搞掂啊！ 佢自己搞掂啦，系啊。咁佢话我冇咗，即系冇齐两只眼，连变身都唔得，而家都系暂时，即系佢俾个力量佢翻上嚟啫，佢落翻去佢就变唔翻。我同普通人一样，我点打得佢？咁佢就话如果你经过呢个锻炼之后，你揾到真正嘅力量啊，就会咁。即系佢点样讲埋啲咁嘅嘢？ 唔系即系真正嘅力量啦，唔系靠唔系靠嗰对眼啦吓。 咁佢又唔冇办法啦，咁啊嘢都唔系好似唔系好帮手噶嘛。咁唯有就，但系咧，佢话佢想借嗰啲神水，喂，嗰啲神水唔系我噶，你随便啦，唔系我嘅嗱，我呢个樽即系入咁啊，咁我都唔好。 我啲水咪一汗嚟嘅，其实。 咁唔系，真系佢个船侧边好似有啲浪花咁样。 系咯，佢喺度踩单车嗰阵时流咗啲汗喺度食。 唔知佢点样，总之佢系装。 唔系啲尿嚟噶。 佢装个 LCL 啊嘛，应该系嘛。 吓。 都系黄黄地噶。咁总之就捞咗樽个樽仔咁啦，咁就话系咁都唔好知其实攞嚟做乜噶。咁最紧佢后屘就真系去到嗰个咁嘅咩鬼嘢话，狮身人面嗰度。 你嗰个话去狮身人面咯，跟住佢集齐咗啲人就去。 边度我都唔好记得咗去赌嘅做咩。总之就本来可以赌嘅嗰度有啲用嘅噃，但系因为俾人阻止咗嘛，咁所以就冇发生到嘛，所以我都唔知赌嗰度会点。所以后屘齐咗人啦，又加埋嗰个咁嘅智慧之神，咁去到嗰度总之就。初初就懶驚險啊，總之過到獅身人面嗰迷語啦，終於即係佢初初估錯嘅，唔係俾佢拍啊嘛，但係佢哋拍極都唔死我，神嚟啊嘛，所以冇事啊嘛，咁成個扮咗佢㗎，人類應該瓜咗㗎啦，咁佢哋又冇事，咁結果就後屘終於都俾佢答中㗎嘛，即係佢仲要係嗰個人類 好出神啊嘛啫， 唔係個人類總之提咗佢先，哇！那個智慧之神應該真係幾有智慧嘅啫，大佬，仲要人幫手啊，真係救命啊，大佬。佢系所谓智慧之神啊嘛，因为佢喺成班神里面，佢已经算系比较冇咁蠢啊嘛，意思 最冇咁蠢咯，就已经系智慧之神啦。 即系完全系同阿雷神一样咧，班神系蠢蛋嚟喎，全部都 嗯 系咯，即系相比真系人类原来醒好多啊！即系佢净有神力嘅啫，冇脑啊。不过一阵有一样嘢会证明佢其实真系冇脑嘅，一阵讲系咁，跟住后屘就哦，原来咧过咗嗰度都冇用嘅，原来阿赵灵三啊一早系埋伏等佢哋啊，结果就。两嘢竟然打低晒佢哋，都唔够佢打。咁因为个 Horus 就俾佢装陷阱啊，搵个嘢装咗佢啦，变咗佢咁佢同个智慧之神打好易啊，真系唔系好打嘅。吓，佢一嘢咧仲连个脑都扯埋出嚟。 系。 咁但佢扯个脑出嚟咧，个脑你唔系血淋淋嘅，佢变咗嚿好似水星骷髅咁嘅嘢嘅，即系嚿脑。 系，总之一离开咗肉体就变晒啲 神器 物件咁啦，佢全部啲嘢。 系啦，咁啊又俾佢攞埋啦，咁佢又好似死咗咁喎，嗰只人攞咗地下，好似死咗。咁跟住冇辦法啦，咁因為佢嗰個廟其實都係攞埋你一隻眼嘅，好似初上，咁但嗰度就冇啦，攞唔到失敗咗啦，仲爭啲死曬啲嘛佢哋，咁所以個智能三百攞咗個腦啊，咁就打爛咗個樽咁嘅神水啊，因為佢話係創造之源嚟㗎，話嗰啲水係，即係其實話係用嗰啲水創造世界嘅，講到嚇，咁總之冇啦，所有嘢都失敗啦，咁佢又離間咗呢個小偷啦，就話其實。呃你嘅啫嘛，佢哋几个废柴，有咩根本完全冇办法复活你嗰个女朋友啊！佢话不如你帮我啊！啊，我而家就谂住去打埋去冥界，我冥界都俾我控制埋啦，俾翻条女你咯，都得咁。即系咁，但系当然嗰个人又犹豫咗一阵间，就所以就俾佢抢咗樽嘢。咁但系之后佢梗系冇帮佢啦，佢都知佢唔系好人啦，系嘛？ 嗯， 系啊。咁但系呢个好有野心啊！呢个赵灵心啊，就想去即系一统埋呢个冥界。咁啊，后屘佢就。佢中間如果經過咗幾件事，佢又打低咗另一個女神嗰邊個軍隊嘅，即係嗰個就另外嗰邊有戰爭嘅，咁嗰個就搶佢隻翼嘅，佢扯咗嗰個女神出嚟咧，就好好笑喎，佢本來隻翼係翼咁嘅啫嘛，佢一扯咗出嚟掟落地下咧，變咗塊石嘅， 變咗塊板嘅喎， 板係啦，變咗塊板嘅喎，即係好似嗰啲埃及嗰啲古蹟咧，咪畫咗對翼落兩塊板度咁嘅，佢就變咗，即係將佢所有嗰啲嘢掹咗出嚟咧，就變咗個神器，咁好啦，咁後屘佢就集齊曬。佢其他神嘅一啲即係器官啦，或者神器啦，象徵佢力量嘅神器啦。佢嗱咁呢度我就奇怪啦，佢竟然後屘咧，佢將佢裝到自己個身度喎，成嗰度咧做咗個改造手術嘅喎。 係黐落就得啦。 唔係黐啊，成打開將裝落去啊，做啲機械人咁噶。嗱 佢翻咗係機械人嚟㗎。 打個心，打個心口啊，裝個心，個心都唔記得邊個㗎啦。咁跟住就打個頭咧，喂，真係裝個腦女喎，吊黑魔咁㗎喎。哦，即係佢原本冇腦嘅，原來。 係啊。 哦，真 係。咁蠢佢嚟 啊！係啦，咁跟住佢背脊咧，就將嗰對翼啊，即係嗰對翼都係佢係兩塊板嘅，佢裝嘅都係兩塊板嚟㗎，冇變翻做即係唔係變翻翼㗎，即係唔係變翻羽毛㗎。 佢就兩塊硬嘅翼咁咯，佢好似萬能飛翼咁咧，孭咗背脊咁咯。咁成佢但係裝下仲要揾人用嘢用螺絲打落去喎，即係成機 械。呢個先最好笑。 哇！大佬我咩事喎？原來佢機械人嚟嘅。 唔係應該佢揾人燒焊燒焊落去啊，應該。 哦，佢自己都係喺個好似熔岩乜嘢就走出嚟㗎，已經嗰陣係。是已經著曬紅光啊！咁跟住佢最尾先裝嗰隻神眼喺個額頭，哇！仲唔係機械人？ 係啊！ 咁其實佢都唔使成一對啦，反正佢都係裝一隻喺額頭啫。咁跟住佢完成啦，所有嘢即係佢又變翻到智能心啊！咁即係話原來佢又即係都好打咗好多嘅，就算應該喺人嘅狀態。結果後屘佢就走上揾阿 Ra 啦，佢就話原來好唔服啊，話點解要將皇位俾佢嗰個兄弟啊？甚至乎而家個兄弟隨便就俾個咁嘅實際話有咩何德何能啊？佢哋咁我係戰神嚟喎，係戰神嚟嘅，其實呢個智能心啊呢、這個 set， 咁佢應該佢先有資格啊，咁同埋佢做咩俾個佢兄弟有仔生，佢冇仔生啊咁喎，我唔知點解喎，有冇仔生原來佢俾嘅咩咁？ 唔係佢賜俾先有啊， 我唔知啊，係啊，咁佢咁講啊，咁好唔公平啊咁。咁因為嗰個 Ra 同佢講其實唔係嘅，其實佢話佢一路就指望佢咧係想繼承佢呢、這個每一日喺度同嗰只即係嗰只 Chaos 啊，即係嗰只混亂嗰只咁嘅黑色雲嗰只嘢度打。因為佢話 即係同冥界嗰邊戰鬥嗰邊， 佢話佢成要佢繼承佢啊，唔係下邊嗰個咁嘅王國啊。 嗯， 但佢就好唔服氣啦。咁結果 我梗唔服啊！人哋一探世界，佢喺度跟住之後做份 辛苦嘅 牛工啊，日日係咁做。 係啦，雖然佢講到佢好至高無上，但係其實佢唔想做嗰個位嘅，反而係好辛苦嘅，真係 牛工嚟 嘅 嘛。 你見到最辛苦係阿 Ra 原來係 啊， 哇！真係好辛苦，日日踩踩踩踩咁，又要打打打咁，仲佢仲好老嘅喎，幾慘啊，大佬！ 系啊，仲要食自己佢咁辛苦。 揸住只船唔系叫剑桥老人院嘅啫，大佬。 系啊， 几辛苦啊，大佬。咁跟住咪佢咪打佢咯，跟住佢变身咯。 系啊，唔讲游志可即系一讲跑鬼火咪即系跟住揼佢啦。 系啊，咁跟住阿 Ra 又佢啊，佢都算系变身嘅，咁突然间着晒火光杀人咁又变巨大化咯。 嗯， 都大咗成粒噶，佢嗰个大啊真系大咗好多噶，咁咪打咁佢搵支嗰啲枪射，点知冇用喎，射佢冇用，因为佢已经得到好多件神器喺身啊嘛，佢啲人硬食， 顶得住佢啲炮啊， 即系佢都好似着晒红光咁嘅射到佢，但系佢唔冇事咯，顶得住咯， 系跟住咪佢顶住嗰啲 系啦，总之 啲火嚟噶冇事啊， 几场打咗几嘢之后就直情整死咗，即系打低咗啦，打低咗 round 抢埋支枪射翻佢转头。 嗯， 冲咗埋去抢佢啲嘢，射咗就射到， 即系抢埋佢啲武器啊！ 射到飞咗出只船外边啊！我初以为佢死咗嘅，原来佢又冇死嘅，即系浮咗佢个。 所以消失咗啦，射到唔知飞咗去边 啊！喺个海咁啦，即系跌咗出去出边啊！咁初初以为佢死咗，咁佢就终于攞埋呢件神器，原来佢根本都想攞埋呢支枪嘅啫。 系攞埋呢支枪啦。 咁结果就话要去挑战嗰个咩，即系嗰所謂 Chaos 啦，即係嗰嚿黑。 係冥界嗰邊咯，大佬。 咁跟住就佢又唔係大佬嚟㗎，佢都唔知咩嚟㗎。總之佢就唔係神嚟㗎，總之唔好理佢啦，係一嚿嗰啲怪物嚟㗎，一嚿雲咁咯。佢平時有一嚿黑色嘢，好似冇實體咁嘅。 係即係黑暗啦，你當。 黑暗啦，係啦，係啦。咁跟住佢就搞到嗰嚿嘢，即係佢警告過佢㗎啦。嗰個 Ra 話你咁樣係唔得㗎喎。佢話佢哋而家咁係一個平衡啊嘛。但係如果你話想去征服嗰邊咧，其實係就會。可能 就破壞咗平衡，毀滅咗世界啦。 毀滅啦！佢話分分鐘，咁所以佢咪打啊嘛。所以頭先，咁佢變嗰度，佢唔聽佢啦，咁咪打低佢，咪自己又想諗住挑戰咯。咁結果另一邊身咧，個男仔又俾啊嗰個愛神啊送咗隻鴨俾佢啊。佢話嗰隻鴨咧就可以即係落到地獄救人啦，咁啊成善女幽魂咁。咁跟住佢就話要用嗰隻鴨嚟做嗰個等價交換咁喎，要擺落嗰個嘢度稱啊嘛。佢話佢嗰時唔係擺個心裏喎，佢話呢個係之後先變咗咁嘅。佢話佢以前係要每人要攞啲嘢出去 offer 出嚟嘅，但我唔知乜其他人又有戒指又有鏈，因為嗰個女仔乜都冇噶嘛，冇嘢 offer 咁，但係總之 身無財物嘅就冇啊，得得我對眼， 冇佢都冇對眼，咁跟住咪後屘嗰個男仔咪突然間落嚟咯，突然間出現咯，咁咪諗住用啫，但係嗰時突然間嗰只怪已經係發爛啊嘛，咁啊成個地獄城即係爭啲嗰度都崩潰啊，咁佢咪講嗰只咁嘅破壞神咪唔知啊，你叫佢出個獎咁啊，叫佢震住咁咯。即係佢勇者王咁啊！即係總之好似睇緊嗰啲中國武俠片咁啊！總之鎮住咁，你哋佢叫話你哋快走啊咩嗰啲咁樣啦，嗰啲我頂住嗰啲咧，哇！你仲唔係呢啲戲，大佬？ 係 熟山嗰啲咧，係咯。咁結果就冇 offer 到啦，梗係咁結果就隻鴨反而冇失去到啊！咁跟住就嗰度就一件事啦。咁如果嗰只咁嘅黑暗嗰只咁嘅 Chaos 已經走咗上即係人間界咁啊，好巨型喎原來。咁佢就原來個口嗰度咧，慢慢就變咗啲牙出嚟，即係好似嗰啲 嗰啲蟲咁啊， 沙蟲， 沙蟲啊，係啊，端入邊嗰啲咧，或者嗰時嗰套嗰套咧，有一套嘢做咗幾集喺個德薩斯咁嗰啲地方，喺乜地下度走嘅啫，即係嗰啲巨蟲咯。你當係小咁，但係佢就巨好多嘅，大好多嘅，淨係怪獸咁大嘅。咁但係咧，佢好超慢嘅喎，喐得下啫。佢沖涼地度，十年都未到。咁結果嗰段時間咧，就竟然佢哋自己嘅決鬥啦。跟住阿 Horace 同阿嗰個小偷咧，就佢，即係佢企喺個華盛頓紀念碑咁嘅嘢上面啊嘛。嗰、那個阿 Horace 咪即係阿 其實頂我唔知喺度射咩喎？你話 唔知做咩？佢揸住嗰支白色太陽槍，射天嘅啫。但係嗰隻嘢係唔喺個天，喺個前邊嘅喎。 唔知做咩？ 唔知做咩係咯？係咪射緊信號咋咩啊，大佬啊？ 唔係佢咪引咗隻嘢過嚟其實 咪可以向天開槍示警啊？ 冇再講嚟啊！ 佢向天開槍啊！唔好鬼啊！再嚟我開槍啊！係咪咁啊？唔知佢做咁，跟住就結果佢哋明明搭緊 lift 又唔知做咩轉咗擒上去啦，都幾無聊啊！ 無端端要扮蜘蛛俠啊？ 係啦，但係佢爬得好慢噶嘛。咁跟住俾個機會啊，嗰、那個阿神哦，嗰、那個小偷咧就會同嗰個即係一齊搭緊 lift， 仲有嗰個 builder， 嗰個 builder 唔係好人嚟噶。唔好嚟㗎，所以佢暗硬撐咗去嗰度嘅啫嘛，即係好似阿 Captain Pasma 咁啊，暗硬劫咗去啫。 係。 咁喺嗰度咧就打一場咧就阿小偷就整到嗰個 lift 啊 lift 嚟喎，佢搭緊 lift 上，那個 lift 成跌咗嚟，咁佢咪掹咗條繩上咯，嗰、那個 lift 跌咗咁，嗰個人咪死咗。就呢度睇翻現代戲嚟喎。 系冇点搭 lift 啊！ 唔系你咪 cut 响个 lift 嗰度撑执咁喺度打 咁啊！ 啲嘢 嗰个缆啊嘛，嗰个 lift 嗰个缆咪撑住上去啊！咁嗰边就跌落去啊嘛，唔系咩？ 啊，系 嗰啲而家嗰啲戏嗰啲咁嘅嘢嚟啊！系啊，咁啊叫做报咗个仇啦，因为系呢个人射死佢个女朋友噶嘛吓。咁佢好啦，上到去咁啊决斗咯，决斗咁啊唔够打啦，咁跟住呢个小偷就即系好勇咁掹翻嗰个阿志航衫啊，变咗身啊！掹翻佢上个塔头，掹翻嗰只眼出嚟，即系嗰个神眼出嚟。 哇！掹啊掹啊， 掹到啊，都掹到啊。咁掹到嗰个一手揈咗佢，咁佢就叫嗰个 Horace 快接住咁。咁但系嗰个跌紧啊嘛，咁佢一系就佢接住嗰个，一系就救呢个小偷，冇第二，即系冇自然要拣一样，因为拣咗救嗰个小偷，唔要嗰只眼喎。 嗯。 即系冇去扑过去，即系执翻只眼。咁只眼唔知跌咗去边啊？跌咗个街，唔知去边。咁佢咪一齐跌落去，即系呢个 Horace 同嗰个小偷咁。即係佢初初就掹住先嘅，掹住咗就話你做咩要救我啊？快啲！點解你唔攞隻眼咁？咁佢就話，即係可能佢呢個旅程啦，已經令佢學識咗即係人類。即係佢初初對佢好差㗎，覺得係奴隸嚟嘅啫。但佢慢慢學識咗，即係原來人類都係好有，即係好值得尊重呢咁嘅嘢咁。咁佢咪當咗佢朋友咁嘅，其實已經當咗兄弟咁。咁佢咪寧願救佢咁。咁結果就一齊跌落去啦。最尾，結果咁諗住死嘅。咁點解跌落去嗰下突然間變身可以？唔知點解喎？即係佢都係冇 recap 0.05 秒嚇，變身過程啊， 重播翻呢邊， 變身過程咯，冇啊，咁佢就變得好求其啦，又冇輕線，又冇剩啊，咁總之突然有啲光咁啊，無端變到身，咁變咗身，咁啊，梗係即刻飛得啊，梗係直情唔使跌死啦，咁啊，即係邊個都唔使跌死啦，個小偷都咁但係將佢跟住又打啊，咁但係其實個過程裏邊個小偷俾嗰個趙良心啊掟咗佢㗎，冚咗埋牆嘅其實，咁啊。咁總之最後就梗係打得低阿趙良三伯啦。咁佢而家講佢已經唔係以前啦嘛，經過一輪嘅歷練之後嚇，即係而家再同埋用靠自己嘅能力變身喎，用自己嘅方法變身喎，即係唔使靠個神眼喎。咁總之最後打低佢啦。咁打到嗰個趙良三伯還原翻做人樣咁啊，成地金友啦。咁你初以為佢一定會放過嘅，點佢真係打死咗就嚇，咁啊死埋咁。咁因為最尾嗰個小偷就。即係最後一口氣啦，其實就死啊！同佢講話咁個 Horace， 佢又變翻做佢又冇還原曬喎，就好似 Power Ranger 咁咧，又可以唔戴頭盔嘅喎。係，即係好似 Iron Man 咁咧，個身仲係甲咁，但係個頭又變翻人樣咁啊，同佢講嘢咁，你係咪人嚟㗎？咁犀利嘅，咁你都冇事咁。佢話其實你係咪都係神嚟㗎？咁講唔夠兩句，咁又話佢問翻啦，咁點解你無端端可以變得翻身㗎？咁佢話原來佢即係發現咗啊，即係原來要保護人啊，保護人類啊。哇！呢成啲含忍超人啲對白嚟啊，大佬。 係，想保護人類，將先發揮咗啲潛能嘅。 咁佢原來個真正力量係由呢度嚟啊，即係唔係靠啲乜嘢嘅咁。咁佢就變咗咁啦，咁就勁咗好多啦，所以咁佢轉個頭嗰個小偷死咗啦，即係原來都最後即係斷咗氣。咁佢就係冇辦法啦，咁啊諗住撞咗佢啦，幫佢兩公婆啊，幫佢咁啊，屌個棺材好大喎。King size 雙人床係啊 ，King size。咁突然間阿 Ra 喺後面出現啦，咁啊～ 行咗个神迹定之类咁嘅嘢，就整翻生佢两个啦，咁啊冇事啦，咁啊好开心咁，咁啊冇啦，咁啊跟住成个埃及又即系回复翻去一个和平嘅状态，咁啊即系可能就再次即系今次真系登基啊，咁跟住呢两个咩就梗系唔会做奴隶啦，仲升咗去做好高级嘅呢个顾问添，即系做皇帝嘅身边顾问啊，系啦。咁啊，變翻身光頸靚喎，唔係頭先污糟邋遢噶咯嚇。咁啊， 變咗代理，臨尾變咗代理添啊。 跟住咧，呢個小偷仲最尾同佢講啊，就話其實嗰陣額我冇攞到去係咯咩啊，咁而家仲喺度，佢還翻俾佢。咁佢就話，咁我係時候要去到我去救女啦。咁啊 ，Horace 話要係啊，即係佢要落地獄救翻佢嗰個愛神啊。咁佢就話成個埃及交俾你啦。咁跟住變身又飛走咗。咁即係話呢個。小偷成為咗埃及嘅宰相啦，如果咁講，即係等於係嘛？ 嗯， 即係如果你個行開係佢話事，咁佢就係宰相嚟噶咯。 嗯， 唔係普通嗰啲咩顧問咁簡單噶咯，係咯。 佢哋阿爺咁得閒嚟救佢咁，又唔使向我邊，因為唔使打啊。 唔係嘅，佢好似頭先打完佢之後，好似都有打走咗嗰只咁嘅黑暗嘢嘅。 哦，即係只黑暗嘢係佢打走咗嘅先嚟嘅。 唔係，即係好似佢阿啲信片有打過嘅，佢開嚟死，因為佢要搞，只要趕走佢啦。如果唔係，佢都會毀滅世界。咁係咪嗰隻嘢暫時殘咗啊？我唔知啊。 嗯。 佢冇解釋啊，係啊。咁總之啊，係阿 Ra 嚟行咗個神跡，佢又冇影啊，所以突然間又著火咁轉頭，那個男仔就冇死啊，佢冇影噶，即係佢冇直接影佢點樣令佢唔使死噶。係假如啦，咁佢世界都係創造嘅，或者得咧，係咯。佢唔係嗰個級數㗎嘛，唔係啊， 咁佢阿爺最勁啊， 好多嘅創造神啊，講到佢，冇得講啊，係咪？其實嗰、那個咪最好笑就係其實 Horace 個老豆都係冥界神嚟㗎，如果講個神位，咁我唔明啊，咁點佢自己會死嘅？唔係咁，但係喎，但係你睇個傳說，佢都係話佢係俾阿智能三百阿 Set 嗰個角色殺死嘅，即係佢真係同佢兩兄弟嚟喎，佢點個傳說都係， 係， 仲俾佢分屍添啊，死得好慘嘅。 系，但系呢话日剧有样好搞笑嘅嘢，一讲埋啊。 系，你讲系啊，智能生物决战啊，可能你讲开头第一次。 开头第一次应该系佢掹咗佢只眼，即系掹一只嘅话，你应该唔系两只啊，画完咗应该。 根据个原本个故事传说啦吓，咪头先嗰个原场噶啦，系啊，即系佢俾话埃及交俾你，跟住佢变成又变翻做只咁嘅阿牙狼，因为有飞天飞下就出字幕原场啊，冇嘢睇噶啦。 嗯。 咁啊 ，OK， 咁啊交代翻啦，话原来喺原本嘅传说入边咧。原本即係呢個法老嘅守護神就係阿 Horus 嘛，咁有段時間咧就轉咗係嗰阿 Set 嘅，即係其實呢啲係講緊嗰啲嗰個實際歷史上我哋拜嘅神啦。咁但係個故事入邊就話佢兩個就爭啊，爭咁啊打交啦。咁我諗佢呢個故事最初呢度都係由呢個傳說度。 呢個原啊，係啊。 咁結果就阿智能三啊就掹咗阿 Horus 隻眼出嚟啦，其中一隻嘅啫，好似本來唔係兩隻嘅。 唔係兩隻，一隻。 點知阿智能三啊仲大鑊？其实佢仲大镬过 Horace 喎， 系 系啊，马仔讲啊，唔系好核突啊，大佬啊， 哦，唔系，咁佢本身个肚有两个，掹咗抽咗一个肚嘅佢， 即系个春都俾人掹埋出嚟啦，阿智能三百其实 吓一粒啦掹咗， 咁其实佢应该大镬过 Horace 呢个伤嘅咧，应该啊，虽然掹只眼都好伤， 唔系一个做蛇叔啫，冇事啊。 好似應該係智能三百大劑啲， 係啊，佢嘅大劑啲應該。 係啊，但係呢度嗰呢個版本就冇嘅，係單方面係智能三百贏曬嘅最初，咁最尾就完全輸曬嘅，即係變咗咁嘅，咁啊咁啊應該唔係咁啦，係咪？應該唔係咁啦， 應該兩敗俱傷。 應該兩敗俱傷啦，咁呢個故事就唔同咗啦嚇，即係都純粹係西方荷里活嘅一個拍法啦，咁所以好多人就話呢個故事就。亂咁將啲人哋啲神話亂咁寫啦，即係完全都唔係咁啦。佢可能純粹攞咗啲咁多嘅少少嘅關係，就自己大作文章咁啦，即係完全甩曬嘅，可以講係啊。 你話啲神朝變曬白人啊？ 啊，冇錯，啲神基本上係白人啊，除咗智慧之神係有黑豹之外，係咯，咁啊，幾乎都係啲主神都係白人嚟嘅，係啦。咁佢嗰個小神偷都係白人嚟嘅，神偷係邊個嚟呀？神偷係就係之前做 Giffer 嘅男主角，即係 Giffer 即係阿老川嗰度反烏托邦嗰個男主角嚟，如果冇搞錯。咁就男主角 Horace 呢，即係都算男主角嘅，你當雙主角啦，咁佢就係原來佢就唔係話好出名嘅做電影，最記得嗰套應該係做媽媽啦，即係嗰套鬼戲呢，媽媽呢 佢咪就係做嗰兩個細路女個初初做老豆，老豆自殺咗，佢就做佢哋阿叔啊嘛。即係其實兩兄弟，都係佢演啦，嗰位咯，係啦。咁嗰位其實佢當然唔係因為咁出位啦，就是、因為佢原來而家又係做緊呢個權力遊戲咁樣上位嘅。 係好多人都喺權力遊戲出嚟嘅。 遊戲嘅原因咧，就揾嚟做男主角啊、女主角咁、啊、樣嘅。咁佢原來又係今次又係咁啦，係啦，就咁、是、啦。咁啊 ，anyway 啦，咁呢套戲值唔值一睇？喂，睇下無妨，佢又唔係好差嘅娛樂片啦，係啦， 係 娛樂片啦。咁啊，啲故事就好好古道嗰種啦，係咯， 係行貨啲啊啲故仔。 係啦，咁我啊純粹入去就主要就睇女嘅啫。咁可惜，哎呀，嗰個女原來中途大段都冇講佢嘅，我以為佢嗰個地獄之旅都影入去行下都好啊，冇喎。落咗之後都冇講啊，咁跟住係後尾講到佢真係落地獄救人嗰段先影，即係影下中間一大段冇出過啊！呢個阿沙雅呢個角色係 啦， 咁啊好非常啊，即係可惜嘅，係啦。咁但呢個入邊咧影得好靚嘅，真係影得好靚。不過我唔知啊，各花入各眼啦，我覺得好靚啦。 嗯， 係啦，可能啲戲咧永遠有啲中國人血統嘅人咧，我都會中意睇啊。中國人血統嘅女啊，你知啊？咁、那個樣子又唔差嘅，我都會鍾意嘅。 嗯， 都唔知啦，香港啲人鍾唔鍾意菲比基斯㗎，有啲人覺得唔得嘅，奔妹咁㗎嘛。 唔知啊，啲鍾意金絲貓喎。 係囉，咁我覺得菲比基斯都靚喎，係囉。 係。 唉，啲人梗係波基小斯正啲啦，咁樣咁比。但係當年呢個菲比基斯嗰套 Paradise， 好似咪譯做金童玉女係咪？其實嗰時都係可以同啊青青珊瑚島嘅，即係叫做有啲比較㗎都會，咁當然一定係青山湖島好啲㗎啦，波士一定係靚啲㗎，但菲比基斯都唔錯喎，嗰時都係覺得。 嗯。 係囉。菲比基斯係邊個呢？除咗做嗰個 Paradise 之後，唔係做小魔怪囉，唔知大家有冇印象。小魔怪，但小魔怪入面佢剪咗個冬菇頭嘅，好肉酸嘅。 嗯。 都變咗短頭髮嘅。咁佢應該大家最記得呢，即係我講鬼佬，最記得就係佢做咗一套搞，即係呢叫 High School 片，叫 Fast Time， 嗰套戲呢勁多明星做嘅又係， 係 係啊。咁而家嗰個即係佢哋話做黑社會大佬好有型嗰、那個叫 Champagne， 喺裏面做傻佬嘅，係一個即係踩滑浪板嘅傻仔嚟嘅。 嗯， 佢傻嘅程度同 Scooby Doo 入面嗰個主人有得揮。 哦，係啊，差唔多個樣。 係咪有少少似係嘛？ 係啊， 我覺得佢做嗰個角色先最做得最似嘅。如果佢做嘅話，嗰時啊，我 嗰時啊，係嘅。 啊！佢真係好似我係咯，真係好似 Scooby Doo 嗰個主人啊，即係傻仔嗰個啊。 係啊， 唔係嗰個大隻仔啊，唔好搞。 我知綠色衫嗰個啊，佢邊對顏色噶嘛啲衫係。 佢係主人啦，但係你個係 Scooby Doo 個 friend 多啲多次，個攬頭啦，成日見到鬼好驚啊嗰個，好似嗰個感覺嘅嗰時啊，上 friend 成日做啲搞笑傻佬，咁嗰度超多人做啦，咁裏邊啊。菲比基斯又有一段除衫嘅一段戏，出咗红色嘅三点式。 咪好经典嘅都算系。 场面就系荷里活嘅经典场面之一嚟嘅，我系啊。如果大家都唔识就搵翻嚟睇下啦 ，OK？ 叫 Fast Time 嗰套戏，咁啊应该都仲搵到嘅，好多地方都有嘅。咁 Paradise 都搵到 ，Paradise 都直接除晒噶啦，所以你唔使即系唔使睇 Fast Time， 如果想除晒你直接睇 Paradise 啦，因为 Paradise 根本就系玩啲好似青青珊瑚岛，不过佢又唔系流落荒岛嘅讲。佢其實去咗個沙漠嘅啫， 係，跟住又沖涼下下，又唔知游水又除咁啊！ 係啊，係啊，係。嗱，咁入邊嗰個佢兩個個造型，即係包括嗰個男主個造型，其實都有啲似今次呢、這個啊呢、這個埃及神戰嗰兩，即係呢一對男女即係角色喎，啲造型都有啲似喎。 係啊，又係攣毛喎，仲係。係 啊，係啊，真係。 變咗頭髮啫喎，點解？ 個女又好似飛咗飛先，嗰個男主都搞到似嗰個男主個咁嘅碌嘅喎。係啊，唔知點解喎？唔通真係有啲影響啊？ 唔知啊，都系咁嘅碌啊，中意啲人。 系啦，系啦，咁啊，我就觉得嗰个女好吸引我啦，我觉得。咁有啲人都话佢系第时都会有一定嘅，即系知名度啊，将会越嚟越系。即系有啲人睇好呢个女主角，即系呢个女仔啦，你唔可以话佢唔算女主角嘅，如果讲戏份，系咯。不过 anyway 咧，咁你睇嗰啲个人 poster 都有佢嘅，咁算又唔算话 Gary Fair 系咯？即系佢有几张个人 poster 噶嘛，都有嗰个女嘅，咁就其中一个啦。幾多張啦，咁有興趣嘅朋友睇下啦，係啦，呢個埃及神戰係 都係娛樂片睇下 OK 喎。 片啦，你話好差咩？咁又唔係嘅，睇下囉，睇特其實啲特技一般嘅。 嗯。 我反而覺得啲特技唔係話做得咁好，你話係咩變形金剛班底嘛。 佢话嘅，我唔知道，我睇佢啲介绍系话。 我最惊就系呢句啊，就系、是。系我话面咁啊，即系唔得啦，即系唔得嘅代表啊嘛。 我唔系咁变金刚，佢本身啲特效嗰阵时做系佢第一个做到咁大个嘢，有实物咁啊嘛，嗰阵时做。 唔系第一集好啲咯。 系啊，我嗰阵时做第一次做嗰阵 时。越做越差啊嘛，越做越穿崩啊嘛。 唔知系越嚟越偷懒咁咯，好似之后啊。 即系啱啱即系叫做之前嗰集啊，第一、第四集啊。哇！ 第四集啊， 真系甩嘅，好好几个位，尤其是佢嗰啲阿麦加登嚟变咗嗰啲，即系无厘头，变咗粒子变形嗰啲，哇，做得好差啊！ 我咪我夹威龙嘅， 唔系就系佢啊，佢其他嗰几个僆都系噶，跟嗰啲所谓假嘅， 唔系佢最嗰阵时，咪去咗香港，咪切晒咯，特技唔知解， 真系甩晒碌，真系成个碌甩咗出嚟，我见到佢变变下， 系 真系个碌飞咗去，咦？点解碌飞咗去？因为 唔系佢冇影嘅，佢可能当画面出电翻翻嚟啊， 先吓，唔系啩？仲识翻翻嚟个碌啊？咁啊，总之我系觉得其实特技就其实好一般咁啊。咁但系呢套戏系咪完全唔值得睇？睇下咯，系咯，大家唔好话非常高期望啦。我反而觉得原来系呢个导演拍我唔信咯。 嗯， 系佢嘅戏入边嚟讲，呢套算比较平面啲嘅，即系好似冇乜真系冇乜深度可言。 系都系娱乐片咯，呢套反而 娱乐片啊，同埋你将呢个埃及神话玩到变咗咁咧，其实系好奇怪咯，都感觉好奇怪，系啊。咁啊 ，anyway 啊，咁啊。睇下啫， 唔系，因为佢咁样写可能容易入口啲啊嘛。 啊，我真系唔知系咪咁样容易入口啲啊，真系。 唔系你当啲关系亲，即系你嗰啲关系咪易理解啲？你嗰啲咁样好似突然间要喺套戏度交代晒成个时空咁样，跟住。 但系个问题，佢成日画都系埃及，但系你睇嗰阵你唔觉噶，你都系觉得睇紧嗰啲希腊神话咁嘅咋。 系咯，反而佢系变咗我似我啲咯。 埃及 feel 唔多噶。 佢攞咗个埃及嗰啲神抽咗嘢，希腊嗰啲神咁样玩我噶啦。 你睇妈咪嗰啲，咁你都仲觉得好有种埃及 feel 系咪？ 吓， 佢冇噶，真系好似睇紧。 冇，佢每天着啲衫都唔系好似埃及啊。 埃及嘅其实都系啊，同埋嗰啲种族好杂嘅，有你谂下有白鬼，有黑鬼，有个即系好似同人妹咁，你谂下。 联合国啊，无端端 埃及。系啊，联合国，直情联合国啊，好古怪噶，系啊。 咁咪套咗落去咯，就 系。系啊，咁，但系 anyway 啦，睇下啦，我睇下又唔系话真系好差好差好差嘅程度嘅，系咯，可以一睇嘅，系咯。3D 就冇乜必要啦，系咯。 唔系呢啲戏好多时都唔使 要。好需要啊，系啊，如果即系大家搵到 2D 睇下 2D 都 all right 噶啦，吓，即系唔使搵啲贵即系贵院啊，靓咩嘅，睇下 OK 嘅，系咯。睇下 OK 嘅，总之我就系觉得嗰个，即系我话嗰个咩啊，嗰个女叫咩名啊？咩 Connie Eaton 系嘛？我系觉得嗰个女即系几靓咯，佢入边 系， 即系佢影得佢几靓咯，咁讲，即系好似上次啊《星战七》咁啫嘛，即系个女主角平时唔靓噶， 嗯， 但系套影得佢 OK 嘅，即系呢套又系咯，影得呢个女好靓嘅， 嗯， 系啊，咁啊，我值得睇下。值得睇下个女啊，佢先吓，即系咁。OK， 咁啊，打一打，我唔知有咩讲啊，仲有冇补充？ 差唔多啊，都系娱乐片睇下。但系佢好似点解我睇预告佢好似变咗身，就只眼着光嘅。咁佢你话好似套戏入边反而唔觉佢点样着嘅啫。 唔系泰国噶咋，有着光嘅咩？ 唔知啊，个海报有嘅。 海报咯，套戏入边我唔觉啊。 系嘛？即系睇唔到对眼咁样又着灯 咁 啊。 就系咁嘅色。 系嘛？ 但佢识擘大口嘅，佢话你话头盔咩？但佢又唔系嘅，识喐嘅。咁牙龙 变身， 牙龙唔识喐噶，牙龙个头唔识哇咁样噶，唔会伸条脷出嚟噶。 冇啊，好嘢。 系咯，牙龙你真系当佢系咁嘅样，但系其实个装甲嚟嘅啫。咁到咗呢度佢系装甲嚟，一定咩嚟？我真系完全冇办法嗌，即系冇办法 define。到底佢哋其实全部都系机械人嚟嘅咧？ 系变形金刚啊！ 唔系变形金刚，佢哋好似掉黑魔啊，掉到其实咁咯，即系其实佢个真身系机人嚟嘅，不过佢平时变咗做人样 咯。吓、啊， 我就觉得似系咁多啲啦，即系佢个真身就系嗰只嘢嚟嘅，我怀疑啊。咁如果系咁，佢就唔使只眼先去变啦，系嘛？啊，不过呢都系无理。 转换唔到模式啊，冇咗个开关啊。 转换唔到，哦，即系其实嗰只眼系个掣嚟嘅，系嘛？ 系咯，其实个开关掣咧转换翻啲模式啊。 即系阿次郎啊，膊头啊嘛，个掣喺吓。 撳唔到變唔到身啊，變翻機械人樣啊！ 又或者明明七星俠都係由七星俠幻化人形，點解跌咗個眼鏡變唔翻七星俠嘅？ 係啊， 冇理由噶，佢變翻自己。 轉唔到毛啊！我轉唔到毛啊！ 翻啊，真係慘啊！真係，可能係咁啦，係啦，可能係咁啦。咁啊，大家睇下啦，睇下無妨，睇下係啦。即係如果大家當特攝片睇 OK 嘅， 嚇， 佢的確裏面有好多特攝片嘅嘢嘅，的確係。嗱咁你大家見到 poster 咧，你好似見到個好似 Stargate 咁嘅嘢㗎，有個圓圈㗎嘛， 係， 揾笨嘅，原來冇用嘅。 嗯， 我初以為嗰個淨係 Stargate 嘅，可以直接可以上去啊 r 原來佢係飛過嗰個圈再飛上天嘅啫，其實冇嘢。 即加速嘅啫，即 係冇加速嘅，冇位嘅嗰度。總之 佢有咩用啊？佢唔使穿個窿都可以跳上去嘅。 唔係，咁佢走去嗰度同阿 Ra 講嘢啊嘛，話俾翻佢。 哦，我俾力量佢嗰度 嘛。俾翻佢可以變身啊嘛，咁佢咪咁樣咯？但係其實點解要走去嗰個咁嘅，好似即係好似齒輪咁樣個咁啊？我仲以為嗰係沙機嚟嘅最初，咁原來都冇用嘅，係啦。咁啊，總之都幾失望啲嘢。即係同埋佢早少香港佢又好似話標榜過係科幻片啊，我記得佢有講話科幻片嘅。Mr. 問過我呢個科幻片嚟嘅咩咁啊？我都科幻片，佢話佢嗰個廣告咁講喎。咁我話如果你當佢係機械人嚟嘅，可以嘅。 唔係你當佢外星機械人啊？ 或者佢係牙狼咁，你都可以你咁諗。所以佢變身超人嚟嘅，咁算唔算科幻片啊？你咁諗咪當佢係咯，係咯。 係上高嗰只太空船嚟 嘅。係上高嘅太空船嚟嘅，咁啊總之就。系啦，咁佢嗰个地球又唔系地球嚟嘅，嗰个环形世界啊嘛，其实个殖民星嚟嘅，所以扁嘅吓。 系 咯，你咁谂啦，系啦，咁啊真系变咗科幻啦， 都几科幻嘅 咁。咁你见到有蛇叔造型啦，全场啊 ，Horace 啊，咁科唔科幻咯？ 系，啲蛇识爆炸啊， 系啊，嗰啲大怪兽识爆炸，仲唔系？有齐晒，平时大家睇呢个嘅特摄片嘅元素啊，吓，系啦， 都系啊。 系啦，咁啦 ，anyway， 咁啊，睇下啦，睇下 OK 嘅，系啦，系啊，又唔系话 bad 到即系完全不值一睇。 系佢有战队咧，佢哋 系有战队啦，系啦，齐几。 佢有一个黑仔，一个僆仔嘅个红战士，跟住加条女啊，两条女啊，一个五个啊，啱好，不过有一个死咗，系。 冇叫机械人出嚟咯，系中最后系咯。 吓、啊，自己变啊嘛。 但系变完都有叫机械人噶嘛？你睇下阿宇宙庆太嗰啲啊。阿君雷岩最尾都有机械人噶吓， 咁你要争个机械啊？ 争个机械人啊，有埋就直情系系特摄片啦。咁大家当特摄片入场或者会睇个 feel 会好啲嘅，因为特摄片啲 CG 应该会渣过佢嘅。你咁谂， 嗯， 即系你同蒙面超人嗰啲电影版比，咁你咪觉得佢啲 CG 得好得咯，系咪？ 嗯， 咁样比啊 ，OK， 吓咁佢又有啲星嘅都叫做系咪？又唔系完全冇吓，咁啊即系咁啦，系咯。顶级好睇就一定唔系噶啦，系哦，咁啊咁啊，交唔交代咯？ 好，差唔多啊呢、這个， 差唔多啊嘛，系啦， 嗯， 系， 系， 好，咁讲完咯，讲晒咯，系咪 啊？系啊，讲咗呢个吓， 讲晒咯，系咪仲有冇嘢要讲？其实咧仲有呢个和谐啊，同埋 X 号要讲埋系嘛？ 系， 系，嗱咁啊和谐啊，唔系我睇啦吓，伊藤计划嘅即系叫动画化第二作啦，咁啊答应睇咗啦。咁啊，咁佢又話 O K 嘅，套嘢又係同上次一樣啦，即係製作啊、作畫方面唔使懷疑嘅，因為另一個團隊啦。咁其實上次師姐帶我哋睇翻咧，咁講真，如果你純粹講動畫製作上面嚟講咧，咁佢又真係不斷喐嘅喎，佢冇偷雞嘅喎，唔係整膠片嘅喎，係咪？啲景又畫得好靚，咁係咪？的確係唔錯嘅。即係我講個 production 啊 ，production 上面 係 production 咪似翻啲真係電影嗰啲咁級數咯。啲動畫 絕對可能靚過好多好多動畫電影添啊！分分鐘，如果你講 唔係而家啲動畫電影有陣時好偷雞咁 啊， 有好多。 係啊，有多偷雞，呢度冇偷雞嘅，冇偷雞嘅。咁啊，咁咧，咁個故事大致上咧都係話佢係一個嘅大災難啦。咁佢又唔係講話第三次世界大戰嘅，即係佢都係講美國嗰啲，即係唔知點啦，即係總之周圍可能都好多啲戰亂啊、恐怖襲擊啊咁之類，咁都我諗都死好多人嘅。咁佢就話而家就。變咗咧，就而家就唔係政府叫辛苦啊，好似叫做即係就係喺啲人嗰個心裏面裝嗰啲唔知叫 watcher， 咁即係唔知咩啦，咁就變咗係會監測住你咧，你食乜啊咁樣嘅， 即係總之佢就會令到你個人，如果有啲咩病菌入侵啊，啲咩嘢，佢就會修復嘅喎，幫你。咁就成係啲納米機械之類咁嘅嘢嘅。 嗯。 咁基本上啲人咧都唔會病，唔會痛，唔會老嘅 even。咁有啲人好大年紀，但個樣都係後生嘅啫。就係咁啦，喺咁嘅世界嘅。啊，聽落都一個幾好喎、啊，天堂一樣喎、啊。咁大家都知道呢啲係啲反烏托邦故事啦。 係，成日都咁嘅。 係咪啊？ 成日都係咁嘅鋪排啊，以為。 啊、即係都係啲咁嘅故事啦，係啦。咁就我輕我機添，大鑊啊，睇唔到啊，我 OK， 咁我不如就咁講啦 ，OK， 冇辦法， 係 非常正啊。好，咁啊，但係咧，佢呢個女主角地咧，就原來細個嗰陣咧，就有三個女仔嘅，即係有啲同班同學嗰啲咁啊，係。咁原來曾經咧約相約啊，所以自殺啊。咁但係佢嘅自殺方法好似都係絕食之類咁嘅啫，即係佢唔係跳樓嘅，佢唔係跳樓嘅。咁啊，即係後來唔成功啦。總之最尾唔成功嘅，係啦。咁就好似嗰個帶頭嗰個就好似死咗嘅，以為，但原來後屘都冇嘅，原來後屘發覺冇嘅，咁就咁呢個女主角大個之後就加入咗去世衞嘅，好似定話佢又做咗世衞嘅，好似佢都話係係咯，即係成日世衞組織嚟嘅，咁就總之後尾呢就突然發展咗奇怪事啦，就係佢呢一個即係死剩咗個嘅另外一個女仔朋友都而家都大過咗，咁突然一日同搵佢嗰陣呢，佢突然間自殺啦，咁同埋原來奇怪就係有世界各地呢有唔同地方嘅人呢都同時間自殺喎，咁到底發生咩事，咁就變咗一間奇案啦，咁結果佢就要查啦，因為佢係嗰啲部門有即有啲關係咁啦，咁結果剪完之後呢發覺嗰個以為當然已經死咗嗰個嘅女仔係冇死到喎，後屘仲發現咧有個咁嘅有個系統咧，就唔係就係而家同人監控佢哋個健康咁簡單嘅，即係佢話原來開動咗嗰樣嘢咧，即係如果到時真係開動嗰樣嘢，佢哋會又係令到所有嘅人咧都變咗做冇咗意識嘅，咁就原來咁咧，即係最和平嘅世界咁嘅之旅嘅，即係少少咁嘅意念喺度嘅，咁如果最尾個故事後來真係開動咗喎，跟住佢就冇講跟住點樣嘅，咁大致上係咁咧，因為呢個我哋又唔係親眼睇啦，就唔知道個。實質情況係啦，咁就似乎個中心思想咧，就同呢個嘅獅仔帝國咧都有啲嘢係共通翻，係咪？ 就係啲意識上高啊，話啲人 玩意識啦，係咩意識啦？咁所以呢度佢就加咗，就係話，即係雖然個世界好美好，好似好美好啦，咁但係你所有嘢都係俾人控制、俾人監控嘅時候，咁其實又即係等於冇乜自由啦。咁係咪其實係咪真係好咧？咁呢個世界係咪真係好咧？咁你都亦都唔死得嘅喎。唔係話你想死就死嘅喎，即係你係係咯，即係好似完全咧冇咗自己個主控權咁咯，就變咗嚇。咁即係佢都係質疑喎，咁係咪好咧？咁就係一個都係一個反烏托邦故事啦，比較係啦。咁但係獅仔帝國就唔同啦，我哋都係對比啦。咁啊，先係話如何咧？咁啊，或者馬仔講下先啦，係咯。 我都係大約睇過啦，但係佢都係用嗰、那個。對嗰個靈魂同埋人嗰啲死咗之後，即係咁啊啲意識嗰啲咁嘅問題嚟討論咯，套嘢。 哦，嗱，佢係咁嘅，其實佢哋就話咧，呢、這個伊藤計劃嘅作品入面咧，有一樣嘢係有共通嘅。咁佢就係講呢個思考先於語言啊，即係其實呢個咧喺 呢度有講嘅 迷思嚟嘅。我唔知道和諧有冇啦，但係佢哋。话有睇佢啲小说嗰人就话其实佢每一个作品都有呢样嘢嘅，佢话 系 咁啊，《狮子帝国》就直情有讲过啦，嗰、那个主角即系阿 Watson 有讲过啦 ，Dr. Watson 佢要系啊，要去嗰个快地讲嘢啫，佢即系整啲诗嗰度喺度整佢系，如果讲嘢嘅话就有意识嘛，话 系因为佢嗰啲即系将啲人整翻生就变咗好似丧尸咁啦，咁但系佢就好似唔识讲嘢嘅，咁即系好唔系冇声添嘛，初后屘先识嘅真系。咁冇語言咁嘅好似咁但係奇怪啦，佢嗰個識寫字㗎嘛，最奇怪就係咁我唔知啦，即係啞都得嘅啫，啞同冇語言唔同啦， 你叫佢記低嘢佢識記低咁，但係你話佢冇意識 係我唔知呀，係啦，即係其實佢就唔好講得通嘅講真，咁但係佢裏面個即係佢就意思就係話即係如果佢可以講嘢呢，就即係佢有意識啦，有意識就即係有靈魂啦，即係咁畫咗都等好耐嘅， 系佢咁样暗示啦， 系啦。咁就奇怪就喺里边，竟然有另一个系一个女机械人嚟噶嘛，人咁嘅，完全分唔到同人有咩分别嘅。吓， 系啦。 咁女机人咪识讲嘢咯？咁如果系咁，咁识讲嘢就有灵魂，咁、那个女机人咪有灵魂咯？但佢又话 佢自己意，佢自己意识自己操控好自己喎。 但佢又话自己冇灵魂喎。咁即后屘就总之讲到咧，又唔知啲灵魂系咩嚟喎？佢成日提住咧话咩个人死咗就唔见到21 gram。第一就呢个发现就唔系喺嗰时19世纪发现，啲现代啲人讲噶嘛。咁同埋呢个系 bullshit 嚟嘅啫，大家都知啦，称一称个人系嘛。死咗流咗啲水出嚟啊！咩都冇啦，21 gram好少啫嘛，系啦。咁佢就话呢个灵魂嘅重量，佢成噏噶呢个佢嗰个师姐对话边。咁既然你话啲人死咗就会流走咗呢啲所谓叫做灵魂嘅嘢嘅时候，咁但系点解后屘开动嗰部机嗰阵啊，所有连啲尸都会走嗰啲咁嘅绿色光出嚟啊？咁啊，即系连啲尸都有灵魂，仲喺个身里边。 系咯，佢用嗰啲元素啊，佢话啲灵魂去制造个新嘅灵魂出嚟。 咁但係即係总之嗰啲元素都仲喺个尸入面，咁我也 係囉，我就話如果喺入面冇走嗰啲輕咗嘅。 係囉，即係佢自己好似好啲自相矛盾咁嘅。咁同埋最好笑就係佢打爆嗰个嘢之后，嗰啲嘢返嚟嗰陣呢，即係嗰啲所谓灵素返嚟嗰陣。喂，佢连嗰啲曾经俾人咬死咗，俾啲丧尸咬死嗰啲人呢都可以翻生嘅。 係囉，咁应该咪臨尾啲尸都复活埋。 唔知啊，佢后尾讲四年后。 但有个快递有冇啊？ 四年后嗰个世界冇尸㗎，个街已经冇丧尸㗎。即系冇佢啲丧尸喺度翻工搬嘢咯，冇啊。 咁佢嗰个 friend 咧？ 佢个 friend 都正常咗啲，但系都仲系呆咁咯，即系冇之前咁呆。 佢都冇解释噶，如果睇到动画边， 好似都识自己行动嘅，好似就 吓， 即系攞个望远镜望佢啊嘛。后屘咪终于同阿风雨摩斯 team up 咗啦嘛，阿 Watson。咁就变咗咧，其实佢个立论咧，其实唔系好清楚。只不过咧，佢喺度抛书包咧。攞咗好多啲哲學嘅講法，咁人哋嘅哲學講法其實唔係講嗰樣嘢㗎嘛。 嗯。 即係其實人哋嗰個所謂研究係語言先啦，定係意識先。佢嗰個其實嗰個假說呢係講緊點講呢， 唔知個唔係個表達嚟㗎。 即係佢嗰個假說甚至乎係牽涉到就係、是、其實即係我舉個例呀，即係佢應該係牽涉到呢係你咪用語言嚟思考啊！即係例如你用中文嚟思考同用英文嚟思考係唔同呢樣嘢，即係你連個思維諗嘢個方式都有分別啊嘛！佢就講緊， 嗯， 即係到底你用英文嚟思考啊，定用中文嚟思考，定用日文定咩文嚟思考，原來係唔同嘅喎。咁有啲語言嘅結構咧係比較有邏輯性嘅，例如英語，中文咧係比較抒情嘅，相比咋，就冇咁邏輯性嘅。唔呢個是事實嚟嘅，如果純粹講語言，因為呢你法律啊條文嗰嘢你係用英文書寫呢係比較清晰嘅。 嗯。 或者你寫一啲科學嘅嘢呢用英文嚟寫呢係會容易啲表達到準確啲嘅。咁你有時佢譯咗用中文呢有時係含糊咗嘅，上面的確係。 唔係佢個覆蓋面太大喎，中文冇實質去到咩位置喎。 中文嗰個語境係比較寫意多啲嘅。 系咯， 所以你攞嚟吟诗作对咧，中文系好靓嘅。但系咧，攞嚟讲科学啊，嗰啲逻辑嘅嘢咧，中文冇咁好嘅。相对本身个语言本身啊，讲紧吓， 模糊好多啊，系咯，本身 模糊啲，系啦，冇咁逻辑同冇咁清。相对啊，我唔系讲佢完全冇啊， 唔够系啊，唔够冇咁清晰啊，可能 系。咁用英文写咧，就其实会清晰好多嘅，即系有啲法律又好，啊，表达一个科学嘅原理，咁你睇翻英文咧，我都睇唔明啦。哇，中文咧睇佢喂噏乜啊咁样，即系只字都明嘅，但系砌埋我都唔知改乜，就都唔系好表达到嘅。有时 去唔到一点咯，成日 争少少，硬系争少少嘅，即系大家唔信就算啦。OK， 咁大家可以比较嘅，你只可以比较嘛。OK， 咁好啦。咁如果你话你思考嘅，即系话咧，原来学英文咧，你最好唔好用中文嚟思考，你最好自己转翻个 channel 做英语啊。咁你就會好啲啦，即係你講英文嗰陣，其實你同時係用緊英文嚟思考啊，咁你先會講得好英文喎，原來，即係我哋學英文咧，原來發現係咁樣嘅，即係以前都唔好咧，原來就係因為我哋成日用中文嚟思考嘅，就即係類似翻譯啊，翻譯翻去做你明唔明啊？即係將即時翻譯咗去做英文啫嘛，其實我哋諗嗰陣其實諗緊中文嘅，嗱咁咪差啲咯。咁當然啦，你一個語言處理完都會慢咗，咁就除咗慢咗之外呢，你你諗嗰樣嘢都唔同㗎，會嗰、那個邏輯都會有分別㗎，其實係事實嚟㗎喎，即係如果你兩邊你都試過，你就知道係有差別㗎，即係你用中文嚟諗嘢同用英文嚟諗嘢係有分別 㗎。 我唔知大家明唔明咩叫用英文嚟諗嘢，即係你諗嘢嗰陣你個腦入面係用緊英文㗎， 係 正常應該明嘅。 唔知大家明唔明啊？係 OK 啊？唔係㗎，你香港好多人係佢係用中文嚟轉做英文㗎嘛？ 哈哈， 係咯，佢唔係真係用英文嚟諗㗎嘛？ 咪 Eva 入邊有一集咪阿明嘅香台啊，曾志入咗去，跟住用法文啊，好似話 德文。 德文係啊，佢用德文嘅，即係佢話用日語喎，要轉。 是啊，用日語嚟思考嘛，係啊。 係啊。 係咁，唔知大家 我集都睇過啊。 即係如果大家係有學過多一種語言咧，或者你會明白我講咩啊 ？OK， 如果你一路都冇特別學，即係可能一路都香港學英文咧，你好難噶。 嗯。 係，因為你好難會轉用英文嚟思考啊。係。 嗯。 係，就算攞個鬼佬教你都唔會嘅，佢唔會教你點樣用英文嚟思考嘅。 嗯。 即係話你思考嗰刻，你就用緊英文啊，已經。是想到他中文才再譯做英文啊。 嗯。 啊、你做得到這樣呢，那你就是用英文來思考。那用英文來思考呢，原來你整個邏輯呢就會不同了，同中文那陣。 嗯。 你講邏輯性呢可能你會高了。是啊，真是的。那、嗯、大家試一下，大家不信就試一下啦。那我不要理啦，你可以相信或者不相信啦，這個是一個學說來的啫。那就說呢，他講一個什麼思考行先啦，還是語言行先，其實牽涉到這件事多一點的。即 是 人哋其實係講緊語言學嘅嘢噶，唔係佢哋講緊啲咩靈魂定唔靈魂，唔係講緊呢啲嘢噶嚇。咁佢就係借用啫，全部係借用啫嚇。咁佢就攞去擺落個故事度玩啦。咁其實我就會 consider 呢啲叫拋書包嘅， 都係嘅。佢將唔係佢成本嘢都係咁樣噶。佢將所有啲角色台咩你嗰啲咁樣湊埋一齊，跟住之後再用嗰啲名詞咁擺出嚟係拋書包嘅本身成套嘢。 係啊，或者佢好多啲即係自己嘅設定啊，設定有好多名係啦，嗰啲佢自己作嘅名詞都好多啦。咁有啲人頂唔順就話咧，佢啊呢啲咁嘅軍事宅，即係講佢哋睇小説啦，佢哋唔係睇個動畫啦講緊。咁我見佢啲有啲話佢係軍事宅啊，所以佢好多啲咁嘅設定睇到李士成咧，唔係佢係好 detail 係好複雜，不過即係佢都其實唔係一個好 story 嚟㗎，佢哋覺得 啊，只不過設定好多，但係個故仔其實咩咯？ 錯啦。冇錯，佢哋話個古仔唔好嘅，咁所以呢啲係華人嘅反應啊，華人當然包括內地啊、台灣啦、啊，唔係香港啦、啊，咁啊唔知咩香港唔係太多人寫， 唔係冇研究啊嘛，香港佢啲人睇完就咩啊？ 睇完算啦，佢好睇唔好睇咩啦？最多一句係 啊， 有啲話睇完到卡通覺得睇似睇 BL 卡通多啲啦，佢話原著就其實冇話佢兩個係 BL 嘅， 嗯， 係朋友嚟嘅，佢冇嗰種 BL 感覺，佢套係好強烈嘅 BL 感覺嚟嘅。 因为冇啊，起码佢见到个样好乸咁样，跟住又上条友又成日整埋啲咁嘅对望嗰啲咁嘅嘢，好似咪有少 BL 咯。 嗯，唔系错觉嚟噶，真系好 BL 噶。 系咯，我就话系咯，会觉得佢好 BL。 佢好似呢度和谐咁样，佢直情 less 噶，讲我哋 系特登摆落去咁，好似 即系嗰度就 less 咯，系啊。 系 嗱，佢讲动画啫，唔知道原著可能冇嘅，原著可能人哋系正常朋友嚟嘅啫。 咁佢要冇咗第啲嘢，可能拎加埋呢樣元素擺咗落去喎。 唔知係啊，可能係啊，咁佢可能令到你睇動畫嗰陣，即係你知日本有唔少鍾意呢啲嘢㗎嘛，即係動畫迷。 係變咗大批有啲人喎。 咁但係如果你話已可以攞到一個咁嘅科幻嘅大獎啦，係咪 嗯。 嚟講呢，即係會唔會有啲過譽呢，即係佢呢幾個作品。咁啊有唔少華人嘅讀者覺得係嘅。咁到底呢個係因為佢翻譯咗就中文會遜色咗啊，定係佢轉咗個動畫就會遜色咗，就唔清楚啦。咁點解日本人又會覺得咁好呢？咁當然我哋唔好難去理解嘅，即係攞到星雲賞呢個唔簡單嘅喺日本。咁佢仲要兩次喎。咁當然啦，佢呢個師姐帝國就唔係佢寫嘅，因為佢已經死咗嘅佢嗰陣。咁其實佢朋友幫佢完成埋咁樣啦。咁不過佢就可能又加埋，因為佢死咗嘛。咁變咗呢個故事又係講話有個朋友，即係要想要救翻生個朋友呢樣。咁你咪好似有種弦外之音係咪，即係好似 就啱貼返落去人哋諗起呢樣嘢 啦。又諗起呢個人，即係你等於林保全係咪，我終於要走啦咁樣咋嘛，係咪 嗯。 係囉。即係你又將個真人嗰樣嘢又諗埋落去，咁可能加加埋埋啦，加加埋埋原因。咁佢哋個情意結會重我哋好多，咁我哋反正又唔係識呢個人嘅，咁都而家哦，原來咁嘅人咩？有咁嘅書咩？我哋都係就咁好非常冷靜咁去睇呢個作品嘅時候咧，我哋唔係覺得佢咁經典或者咁講。我唔係話佢差嚇，即係你作為一個普通檔度睇個動畫，我唔差，絕對唔差，睇當普通動畫睇絕對 OK 嘅。好多好值得睇嘅 即係嗰啲好仔細嘅一啲嘅設定啦。 係。 即係獅仔帝國，我唔知道係點，我未睇。但係獅仔帝國入面有好多嗰啲嘅好 steampunk 嗰啲機械設計，的確唔錯㗎，做得。佢裏面玩，佢裏面啲動啲人物啲動作都做得好流暢㗎。 嗯， 好多动作噶，佢哋唔系求其，唔系喺度褪胶片或者就口噏噏嘅，不断喐咁就系噶啲公仔。咁呢啲我都觉得好值得欣赏啦，系咯。咁不过你如果你纯粹讲翻故事嗰本身咧，有冇去讲到咁好咧？咁我哋就唔系觉得去到呢个程度咯，系即系都系一套动画啦。 之后系个，我系反而觉得系个古仔，佢冇个令到我好吸引嗰样嘢。 系咪因为佢嗰个立论本身已经唔成立咧？因为 系啊，但系佢讲嗰样嘢，我冇吸引我继续咩，即系想知道究竟发展落去点，好似 咁佢有丧尸呢个元素，又纯粹将啲丧尸当咗做劳工咁，系咪？ 系啊， 佢只不过最尾先至突然间即系佢发动嗰个机，咁啲丧尸先咬人啫。咁佢平时就冇嘢咁嘅，咁变咗你又好似即系佢都唔系真系丧尸片。 我唔关呢样事，咁佢本我就系讲佢系。做嗰样嘢好似即系攞本嘢，佢争嗰段又冇乜话好奇情咁咧，我觉得好平淡咧，我觉得佢嗰样嘢， 即系个旅程咁啊，不断去唔同。 系啊，但系好普通咁样走去，咁我本嘢影响到咁啊，我觉得成日都冇乜话，即系又唔会有啲好特别嘅争夺啊啲咁嘅嘢嗰套嘢。 嗯， 系啊，即系临尾讲嗰样嘢又唔 buy 咁啊，变咗好似我根本上唔系几吸引我咯。 打下嘅啫，又唔系话打得好好劲吓。 系啊，唔系即系佢系一套好多信息喺入边嘅动画，但系唔系好吸引个故仔咯，就系系真系。 即系佢唔会好似钢之炼金术士咁咧，有一个好中心嘅思想。其实大家中意咧，系因为佢嗰个中心思想啊嘛。 唔系同佢表现到佢嗰个特性嗰啲嘢，好似呢套嘢冇乜咯，好似系。即 是 都有个角色咁样，有个名系嗰个人， 是 但系你唔会觉得佢有咩喺套嘢入边发挥系特别，会令你深刻，好似有个功用或者佢嗰个特性咁样，冇啊，我觉得系。 冇错，即系出嚟，即系总之佢系整得靓啫，你知道个production唔细啫，但系 系啊， 代表咁好睇系咪？好似好堆， 即系佢好似一个女，好似一个女机械人咁样响度咁，但我又觉得佢系即系有嗰啲能力好劲啊，可以用啲音。幫操控啲絲啊咁樣，但係我又 可以去揈開啲絲嘅喎，唔知點解咧 嚇？ 點解嘅？ 唔知啊，即係佢又有咗啲可以用嗰啲音幫操控啊嘛。咁、 哦、 但係我又唔覺得佢嗰套嘅嘢入邊有咩特別好存在感，好似都係一個角色咁樣，跟住話佢有啲種能力咁樣，跟住又講佢話唔係即係點講啊？有指意識，但係又冇靈魂咁樣嘢，但係即係我。就系讲咯，我完全感觉唔到呢套嘢。 佢画就画得靓啦，但系啲嘢做咗出嚟咧，嗰、那个气氛未去推到去一啲高潮嘅。其实，即系例如嗰、那个，佢揸住个鹦鹉螺号成撞入人哋嗰个城度咧。喂，你啲你谂翻以前拿丁亚啦，或者谂下其他啲，喂，嗰啲位置应该好紧张刺激噶，系咪？即系你喺漫天炮火之下要撞入去咁，其实佢冇好似嗱，佢画得好靓，但系你感觉唔到嗰种气势嘅，冇 啊，冇啊， 系冇嘅，冇嘅，系啊。咁所以变咗佢系靓咯，但系其实反而嗰个气氛咧，佢未系真系好做到佢应有嘅气氛咯。 吓、啊，因为冇睇过原著，我唔知啊。最紧佢套动画表现出嚟、哦，我就 系、是、我唔系讲原著，即系我讲嗰刻佢 系啊，嗰个动画表现出嚟。 佢要表现嗰样嘢啫嘛，咁佢系要表现，但系佢表现得唔算表现得系，即系佢冇高潮嘅，明唔明啊？ 系啊， 即系发生系发生嘅，咁啊发生咗啦，咁啊冲咗入去啦，咁系咁多，系画得好靓啊，系画得好靓啊，但系有时你翻嚟睇到好画得好渣嘅电视动画，反而佢仲有气氛啲。 我唔知啊，佢嗰度讲到好似佢嗰个临尾系咪喺美国啊？好似嗰度啲 英国，佢嗰个 翻翻英国系咪最尾系 伦敦塔嚟噶嘛？最尾冲入去嗰度系 啊，系啊，翻翻英国，即系佢喺个英国度搞到咁大件事，但我睇上就好似几条街有事咁，冇乜嘢咁，我讲到。 几条街有事，即系意思系， 唔系即系佢嗰笪地方嗰几条街攋嘢咁咯，好似我唔觉好大危机嘅。 佢嗰度应该系全世界攋嘢嘅。 系啊，但我感觉唔到咯， 感觉唔到，的确感觉唔到。 系啊， 佢玩到好似好大咁咯。 系啊，跟住佢嗰度临尾嗰度又即系佢嗰度抽嗰啲零元素嗰啲咁样讲，好似突然间讲出嚟咁咯，又系。 系，都系。 系啊，即系之前好似冇咩我。 感覺唔到佢之前點樣鋪排話咁樣湊到出嚟，跟住要突然間湊到出嚟咁。 因為有啲睇過書嘅人就話，其實個動畫係 cut 咗好多嘢啊嘛，佢話好似 改咗啲嘢，同埋唔係好，佢真係唔係好表達到嘅。呢個佢有講過嚇。咁會唔會真係原著或者佢個文字方面寫得好啦？始終係個 media 唔同，係咪？或者佢啲文筆好都有關係嘅，係嘛？佢好表達到嘅，或者係咪先好難講嘅？咁我哋只係睇過。其实系一个改 就动画表达咯，你系 睇紧我其实改编作品啫，即系等于你睇完周星驰嘅《鹿鼎记》，咁未必原著《鹿鼎记》系咁啊，好明显唔系啊， 系 即系其实完全唔系嗰回事添啦，有机会系咪？因为佢画佢搞到咁啫，原著《鹿鼎记》梗系冇练咯呢个咩啊？神龙教嗰啲武功啊，啊冇六合童子食屎啦，系咪？嗱咁啦，咁都唔敢讲啦。我嘅整个原著就未睇过，的确。不过就如果你话佢中心思想咧，我就觉得佢有啲卖弄咯。我只可以咁讲，系啦。咁而佢哋日本嗰边咧，亦都赞扬呢一个作者嘅其中一样嘢，就系话佢系咩嘅？就话咧，佢似一啲欧美嘅科幻小说。 呢个先大镬喺日本，我觉得而家。 咁但係其實我覺得佢咁動畫感，但佢又話佢啲嘢動畫感，所以佢適合拍成動畫嘛。咁如果好歐美，所以佢應該唔日本動畫感㗎。 唔係，我就係話而家好大鑊喺日本，佢所有全部有歐美嗰啲。 係啊，似荷里活片啊嘛，或者寫得。 係啊，佢一講話似荷里活片，佢就吹捧，但係佢字整出嚟都唔得喎。 咁其實係佢哋覺得似嘅啫。嗱，好似佢哋有啲戲話拍得好似港產片啊，即係話打嗰啲戲咧。我哋香港人睇翻就笑死我哋啦，咁就叫似啊！唔係佢 OK， 我唔係好差，但係其實好普通啫嘛。但係佢哋已經覺得好勁。 佢全部都係灌話好似荷里活咗，我就係咁樣。佢日本仔拍荷里活咯，啲氣氛咪唔好睇咯，就係。 冇錯，但係佢哋自己人覺得正喎。 係咯，我就係覺得奇怪。 咁所以你俾翻我哋睇，我哋覺得冇即係不甚了了，其實係唔出奇嘅。 嗯， 因为我要睇荷里活片就去直情去睇荷里活片啦，点解我要睇日本？ 唔系你会睇你扮荷里活片？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我唔系要睇到扮荷里活片嘛，咁即系咁啦，即 系 可能佢 系啦，佢兼且佢有个制作又未去到嗰个级数，咁你扮就反而唔好睇咯。 系，同埋佢话佢似一啲欧美风格，我唔知点样似，佢只不过系佢去咗好多欧美嘅城市啫，个古仔入边讲。 咪咯，啲人全部都系欧美嗰啲。 系啦，冇错啦。咁但係咪佢個故事本身好歐美咩？我又唔覺喎。 係囉。 係囉。即係你小甜甜都係鬼妹嚟㗎。係 囉。 咁係咪嗰個古仔好鬼佬？個古仔唔鬼佬㗎。佢你用咗啲鬼佬角色咋嘛。 係囉。 咁就鬼佬㗎喇咩？咁高達裏面都好多聯合國㗎，即係好多有西人㗎。咁高達個古仔好荷里活。 系咯，我成日全部都系好多，即系变啲角色都系鬼佬，咁就系鬼佬噶。 唔知啊，佢哋真系好觉得系噶，你日本嗰边。咁所以佢哋嗰个评价同我哋可能有啲差别啦，系啦，即系总之佢哋觉得好啦，佢有欣赏啦。 就系佢哋好渴望呢样嘢咯， 好渴望呢样嘢啦，系啦，即系但系我哋就觉得，即系如果我哋跳翻出嚟睇咧，我哋唔会因为咁而会即系觉得正咯，系咯，即系你真系好睇咯，总之你真系好睇咯，我反而你拍得好日本，我唔介意。有咩所謂啫？好日本咪好日本，日本卡通嚟噶嘛，日本小說嚟噶嘛，我正啦，好日本有咩問題？ 哈哈， 佢哋就好似成日想脱離呢樣嘢咁咯，即係脱離到呢樣嘢先叫正咁咯，仲有一種明治維新嘅咁立嘅思想咁咯，我哋話 嚇類似咁啊，係啊係啊， 係嘛脱亞入歐咁咯，仲係啲咁咯。咁我覺得科幻就同埋呢個，你話呢個係科幻咩？我都覺得即係咪科幻咧？都有少嚇、啊，有少奇怪啊！ 唔係咁，佢講嘅嘢都係科幻嘅， 係嘛？ 係，不過表現出嚟又係好似普通卡通片咁喎，諗起嗰度。 普通卡通片咁啦，係啦。咁啊，和諧佢未睇到啊，或者之後睇再睇到先，再補下講下啦，好嘛？係咯。睇嚟大家都未必話個個有興趣啦，咁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睇啦，場次好少嘅，因為或者我懷疑轉個頭可能都已經會有即係會有碟睇。咁而第三套呢虐殺器官好似依家連日本都未上㗎好似。 嗯。 好似未製作好㗎好似都。係啦。 就呢套反而係啲人重點好似話。 吓邊個 虐殺器官囉。 其實虐殺器官係如果你佢嗰個小說佢係最早即係早過呢兩個寫添㗎。係 啦、 那個、 但係佢好似係啲人話呢套反而先係咩。 嗰、那個冇攞到獎㗎。但係嗰個因為點解啲人話咩呢就是、因為嗰個係最似Metal Gear 㗎嘛。 是啊 直情 Metal Gear 咁㗎嘛。 咁其實啲人都係鍾意 Melody 人嘅，咁講啫。 唔知啊，啲人都係最大反應嗰套啊，反正。 其實嗰套有啲同人嘅味道咁嘅，你可以放下。咁其實講講穿咗，咁即係啲人都係鍾意嗰啲啦，係咯，順帶鍾意埋呢套啫，係嘛？好， 係 咯，可能咁。Anyway。咁我唔係咁知啦 ,ok, 咁有去再睇啦講下。 都係睇咗睇下睇咗先再。 咁我哋自己就我就純粹欣賞佢個 production, 你話故事呢我唔係咁 buy, 就係咁。 嗯。 唔係好講得通㗎，因為佢嗰個出裏面嗰套 sell 出嚟嗰套哲學啊，唔好講得通。呢個係大問題。 唔知啊，個旅程好無聊啊，我真係覺得套嘢。 呢個大問題嚟㗎。 唔知啊，我覺得佢去到咁多地方去完做嗰啲嘢嚟好無聊啊，我唔知啊，覺得佢入面。 唔係啊！你講一套大道理，大道大理 apply 唔到個現實係冇意思嘅。 係啦，唔知啊，即係周圍列國，但係去完之後仲埋去，唔知有講埋去，感覺上好似好細埃台、好昂居嘅嘢咁。我睇完佢周圍去嗰陣時， 同埋佢最尾將嗰本成本嗰本書咧變咗做水晶咁，食咗自己個身度。我成嗰個係咪變緊宇宙騎士啊？我以為 係啊，變到身啊，最尾可以。 佢嗰啲水晶成生到成身都係啲爛藤咁噶嘛。 哈哈。 是不是變宇宙騎士之前的狀態 唔知都類似啊。 類似啊是啦。好啦我要快啲講啦講埋呢個 X-File, 係啦就第六集完啦嘛迷你劇嘅話得六集啫嘛就係。 係。 快啲講埋啦。咁呢集有冇睇呀馬仔 我未有未睇啦。 咁我講稍微講下啦。哇咁佢今集呢就以為有咩大結局完場啦哇竟然呢係留低咗一個好大嘅迷嘅完㗎喎。其實乜嘢都未完㗎喎係去到最危險最緊張嗰刻突然間噗一聲冇咗冇講。 嗯。 咁大致上關於乜嘢呢今集就係突然間就發生咗即係啲人開始有啲病變就唔同嘅病變啦。咁原來就係啲人嘅免疫力開始失效啊。咁總之後尾就發覺呢點解係得阿 Scully 冇事呢就原來 Scully 嗰時俾人捉過嘛原來佢哋有話佢係有 alien 嘅 DNA 入邊。係啦。咁當然係煙產地都有嘅咁煙產原來已經係唔知佢唔知燒過你乜嘢㗎原來佢有一個樣假㗎佢搣開過紅骷髏咁㗎原來。 煙產唔會變㗎嘛。 係好怪㗎係啦。咁 Fox Mulder 當然就佢本來都話叫 Fox Mulder, 佢叫 Fox Mulder 都佢話移植嗰啲 gen 俾佢佢唔要㗎 ,Fox Mulder 話。咁佢仲走去搵到佢煙產嗰度呢嗰間屋嗰度嘅，唔知點搵到佢好犀利。咁就即係佢想搭咗去添咁但係佢都頂唔順啦自己都咩都累低咗。咁後咪係嗰兩個後生嗰兩個後生喺返度喎今集。 係。 嗰兩個後生男女警呢喺返度喎。啊唔通佢真係想。 接手呀要。 係囉。但嗰兩個真係唔似可以做到新主角啊總之。係。加埋就 OK, 加埋內就 OK, 幫下手 OK。咁佢就兩邊雙啊各自發展啦。咁其實成集都不斷係講嗰個病即係原來全世界開始爆發最尾。所有人都開始有事咁啲資源都應付唔到啲醫護人員都開始舐嘢啦就好似沙士但係勁好多嘅沙士咁樣。因為佢係出個免疫系統失效嘛唔係講一個病啊。免疫系統失效就即係乜嘢都會舐嘢啦。 即係唔係為艾滋病啊即 係艾滋病。 艾滋病又係免疫系統失效啊。 佢係講緊係即時爆發㗎嘛佢唔係講。 不過艾滋病慢慢咗佢呢個就即刻嚟啦。 係啊，咁同埋佢話佢身上面嘅嗰啲即係本來係例如佢話嗰啲嗰啲士兵呢佢原來佢打咗啲嘢係嚟抗嗰啲炭疽但其實嗰啲嘢本身都係有炭疽嘅菌喺入邊㗎。 喔係佢要俾少少你跟住之後咩㗎嘛。 咁佢就話佢裏面嗰啲開始自己發出嚟囉而家。即係最緊佢唔同人就唔同㗎係呀。係呀。咁後咪就連佢嗰兩個後生 agent 都拿嘢。咁對於最後呢即係佢成集其實你話佢有好多嘢講就係大致上都係關於呢樣嘢啦就慢慢爆發啦佢想發現真相啦佢初就唔係一開始就知嘅咁最後尾最終知道就係原來 Scully 有啲嘢就有嗰啲 DNA 佢就可以做啲血清即係類似咁嘅整啲生理鹽水幫你即係打針呢就原來可以唔知點樣可以就可以令到佢哋冇事喎佢話。咁就總之佢都未真係可以做到呢咁最尾就佢所以終於找到 Melda 啦佢揸車停塞晒車嘛因為周圍都停晒。咁佢終於找到佢個天橋嗰度呢咁想幫佢救佢嗰陣呢突然間個天就出現個飛碟。咪首先就嗰個後生 agent 就問個 Scully 啦咁就其實佢話都唔能夠咁快做咁多嘅即係抗即係嗰啲咁嘅藥苗㗎嘛做唔到咁快㗎嘛全世界都有事喎。咁佢就話唔知點解話除非找到佢個仔呀佢話佢個仔本身就係人同 alien 嘅混種嚟㗎嘛。咁我如果揾到佢仔就應該會有用咁。 咁但係佢就問佢，咁你仔喺邊？咁話佢哋都唔知佢仔喺邊。咁但係突然間個天神突然間出現嗰只三角嘅 UFO 啊， 係。 咁突然間又射啲綠光嚟，咁跟住佢兩向上望咁啊，咁啊影住阿 Scully 隻眼咁啊完場啦。即係喺最危險，成個地球陷入最大嘅危機嗰陣完場喎。 係。 係啊，今集玩到好大啦，即係應該話有史以來 X-Files 最大嘅就係。 係咯，玩到就 全球 世界滅亡 啦。全人類滅亡啦，世界就冇事嘅，啲人死個世界冇事嘅。 咁人類嘅世界滅亡應該。 佢就話想剩翻佢哋揀選嘅精英啊嘛，咁佢就話Scully 啊 ，Melda 本來都係有份啊，咩人唔肯接受啊？ 嗯， 系咯，系就咁嘅。佢其实都唔系话讲嘅，唔系讲嘅，但系呢集就玩到好大啦。咁同埋喺个咁嘅情况之下完场嘅就，咁到底系咪真系想吊住大家口为系真系有正式嘅一季啊？咁大家估系咁估，但系佢哋制作班底就话咧，就冇任何计划嘅，到呢一刻都其实冇嘅玩嘢嘅啫，唔系即系话有下一集嘅。咁啊要睇情况啦，但又唔一定冇睇情况啦。咁似乎就受欢迎嘅呢、這个 mini series 今次系咪？ 好少少啦，比之前上次电影版 好好多，电影版闹爆啊，大佬！咁同埋事实上系真系 OK 啊，都唔错啊，系咯，即系冇话咁多年后再睇 X-Files 系觉得差咗。咁而家佢将嗰啲新啲嘅嗰啲神秘事件嘅嘢又加翻落去啊，咁如果睇上又 update 翻，其实都仲系好好睇、啊。 嗯嗯， 冇话觉得咩甩碌啊，咁我都好想佢继续有啦。总之就系、是、系啦。 嗯嗯， 咁但系总之暂时就冇真正嘅计划都。咁就所以就唔知啦，咁就突然间咁样嚟研发呢，的确大家係几惊愕嘅。係啊，即係你完全係突然 留返条味咁好似。 係啊，直情点啊跟住点啊咁，但佢又话冇计划咁死啦，咁点搞呢咁样。咁但 anyway 啦，咁就吊下大家口味啦，我觉得我其实觉得应该有一半半嘅可能性嘅都。 嗯。 即係睇电视台啫，咁我諗放肆应该满意啦今次。应该都有信心，或者即係叫佢哋諗下开返套劇啦，即係起码唔好做长都唔好得六集啦，做十零集咁啦最少啦。 如果整套电视电影呢， 嗯，我都唔好嘅。 係似整电影版嚟个水㗎。 似电视电影都唔好睇嘅。 係咪 即係佢成咪 X-Files 本身係电视劇个长度呢係最啱嘅。 嗯， 系真系，即系佢比较适宜去做一个电视剧嘅，其实 吓 系，即系变咗佢件事件唔系咁长啊嘛，当然佢呢、這个 系唔使拖咁耐啊， 佢主事件就唔会完啦，但系即系话平时咁一集一集咁睇系好睇啲嘅 ，X 话本身系一个单元咁会好睇啲，系咁佢又唔系完全认真，有时佢哋又会讲下笑啊，咁其实那个平衡几好嘅，咁如果你一做咗电影咧，佢就要扮晒嘢啊，啲气氛要攞 serious 啊咁。即刻唔好睇，其实好睇在佢两个其实平时成日喺度单单打打嘛，有阵笑啊啲嘢啊咁啊，系嘛，同埋佢每集唔同风格啦，又得意啊嘛，咁你一定有电视剧先做到嘅，系嘛， 系，咁你套戏一定要统一噶， 套戏你统一冇人突然间呢段嘢搞笑，跟住嗰度突然间又 系，咪要边个精神病啊？就好似有啲戏咁啊，一时一样， 咁啊唔得，咁啊梗系要电视剧就比较适合佢嘅，的确系，系啦，咁啊。都好期待啦，如果真係有繼續會，我會好期待，係啦。不過就總之暫時佢哋話冇任何計劃，咁大家再睇啦。我覺得有一半機會嘅，我估 係， 因為似乎 OK 嘅，因為今次個反應啊。好啦，咁啊講埋啦，連啲新聞都講埋啦，算係 係 冇乜戲啊，係啦。咁有咩其他有冇影像講曬啦嘛？ 講曬啦。 有冇其他要講？咁你話嗰個咩 Walking Dead 唔使咩講？ 哦，兩句講嘢，咪多咗個新角色喎，佢係自稱自己做耶穌喎。 自稱耶穌，係啊，踢波嘅。 係啊， 踢波。 嚇， 唔係港隊以前嗰個 啊。唔係，咁佢本身我睇翻佢都係喺套嘢而家出去啱出咧，都係佢出去攞啲物資嗰陣時係撞到嘅、 嗯。 即係阿主角同阿戰佬。 嗯。 咁啊，本身喺度追即係。喺度追逐咁又偷佢嘢嗰度咧，咁啊嗰條友表現到啲超乎常人嘅身手，係 Walking Dead 入面咁耐未試一個條友係咁勁咯。 你話鎖住佢又鎖唔到佢咁樣噶 嘛？唔係，佢揾繩綁住喺度，跟住轉頭佢明明擺咗喺路邊，跟住佢哋喺度即係坐咗上架貨車度講一陣嘢，已經轉頭爬咗上車頂。 好犀利啊！咁你話呢個角色其實原來漫畫係有嘅喎。 係啊，咁佢應該會之後變咗係佢哋啲幫手嚟 啊！仲要好重要嘅人物喎。 系啊，即系啲得力助手，因为佢呢、這个应该佢系啲身手即系几好啊，因为佢 佢臨尾呢集咧，佢最尾就即係佢本身喺度追逐嗰陣時係架車撞親呢個耶穌，咁佢即係之前佢本身都話出嚟偷佢嘢，但係都冇殺佢哋咧。咁覺得都係好人咁啊，救佢咁啊，拎翻去營地咁嘅。咁但係明明咧轉頭幫佢整好之後，鎖咗間房入邊，跟住啊主角竟然同阿黑妹搞嘢嗰啲急集。竟然陪黑妹同公仔書又唔同啦、 啊， 呢、這 個。啊，呢個進展先神奇。 係啊，呢個突然間上一集先死咗佢中咗條女，跟住今集先同黑妹搞嘢定啊。 哦。 係、okay、啊，咁搞完嘢兩個瞓咗一覺嗰陣時，跟住點知突然間床尾啊，耶穌已經自己走咗出嚟。 鬼氣嚟喎！ 仲要叫醒佢哋咯。 啲鬼氣先床尾幾多個人啊，大佬？ 係啊，跟住話同佢要傾傾啊嘛，咁就係、是、話咁耐未試過條友係俾佢捉住之後轉頭會自己走出嚟嘅咯，即係可以。 即係呢個人可能又有新手又有頭腦咩都有啦， 係啦係啦， 咁多咗個 咁啊，係咯，都係咁樣，即係又有新角色加咁啊，係咯，繼續睇咯，如果係。 今季都幾 keep 住有啲即係追翻上原作嘅一啲人物啊嗰啲事。 唔係，咁佢又快啲嘅，個嘢唔會即係呢個話第六季下半節就突然間啲速度快少少咯，唔會成日即係佢上一即係第六季頭半節佢成好多啲回憶啊，同有啲。嘢係嘥咗好多集數嘅，佢突然間上次。 好啦，咁除 咗佢都係啊，多數都係突然間快，跟住佢又會幾集咁講下啲人嗰啲，係啊，拖下咁講下啲思想啊，佢哋嗰啲對話、啲心情嗰啲嘢咁又講幾集咁樣，會扯住去㗎嘛，正常要兜一揼㗎嘛。 咁啊，當然啦，冇可能集集係咁扯嘅。 係咯。 好啦，咁除咗呢個之外咧，咁啊。你話咪睇咗呢個咩話？精子啊 ，VS 加椰子個畫頭 嘅。唔係佢嗰度有啲係放咗段有啲片，即係講嗰套嘢預告啊，叫做前，即係未正式預告嘅，咁即係啲片段咁咯。咁我但係覺得好笑咯，我唔知點解，即係都睇見過佢哋一兩個喺度咁出嚟嗰時好笑。不過佢而家就算新咯，佢做宣傳影啲相，我都係變咗笑片喎。其實 係佢都係好搞嘢咁，你好似當笑片咁睇啦，我估係嘛？ 係咯。 系咯，佢哋咪已经 讲到点样 啊？星球变咗 Freddy 嗰啲咁啊嘛， 唔系就系 Freddy， 佢就算有出都唔会话笑片，都系啲核突片嘅地方，都系啲惊吓。 即系而家变咗搞笑啊！ 但系佢而家呢个就我觉得系搞笑咯，而家去到，即系其实好似上次嗰套，即系上次正子之前嗰一套都系笑片嚟噶嘛。 哦，系笑片， 系咯，即系会向呢个方向走嘅，而家变咗。即係佢變曬吉祥物咁，其中一隻比卡超嗰啲咁嘅 friend。 咁使唔使改名啊？ 係咯，要統一啊！不過係咪統一嘅呢、這個？ 我、呢個統一，咁佢日文係咁叫啊 嘛。嚇！咁要統一咁啊！另外係咯，講埋嗰個消息又好似話正式公布咗寵物小精靈全部變曬一個名啊！ 哦，要統一，好似阿哆啦 A 夢咁咯， 係 嘛？ 係啊，係啊。係 嘛？ 咁啊變咗。 个首先连个戏名都要改喎，唔系宠物。 哦，系啊，佢又叫精灵咩宝可梦啊，系嘛？ 好似系啊，好骨突。 系啊，喂，咁但系佢啲名可以跟翻啲国语拼音嗰啲人去。 宝可梦竟然系 Pokemon 嘅鞋，即系一个音译，我有冇搞错啊，大佬？ 唔知啊，都哆啦 A 梦咁啊，佢冇英文字就系咁啊。 唔系，我宁愿佢英文字啊。 唔係啊，即係我有啲唔會有啲中文字加啲英文字咁樣，已經係咁。 佢點解唔直接叫做 Pokemon 咪唔好煩啦、 啊？直接寫 Pokemon 咁啊？ 又得啫？ 芒係咯， 係芒果個。 點解唔叫？係啊，個 Pok 字啊。 沙Pok 啊，個 Pok 啊。 係啊。 咁啊 ，cat 係咩 ？cat 點啊？寫 cat。 唔知啊。因为剧嗰个剧啊 ，Pokemon 啊 ，Pokemon 咩嚟啊？系一个 mon 嚟噶嘛？ 系啊，系个 mon 嚟，个牌子。 啊，嗰个话唔系我意思，个英文就咁，净系英文 Pokemon 咪把啦，咪唔使拗啊。 又系要中文噶， 系要中文，但系又拼个音，即系抵死嘅啫。咁啊，阿比卡超啊，当然改翻做国语嗰个名啦，系咪？就叫做啊皮卡丘啊，系咯，即系。即係其實佢用國語讀出嚟就即係都係比卡超嘅啫，但係佢你我哋用廣東話發音嘅大佬， 係啊， 係咯，咁啊最好笑佢又唔知有隻嘢變咗成龍嘅嘛？你話 唔係佢哋話最好笑係比超都係成龍嘅， 成龍係即係成龍快世嗰個成啊，即係真係坐嗰個成啊，成搭 係 成龍咯， 係咯。諗起成龍，我真係想打爆個芒啊！ 佢話嗰隻嘢原本叫咩貝貝龍啊？ 係 有隻叫咩大比鳥啊，變咗做咩比雕啊？ 比雕啊！ 係係比雕啊！真係成龍比雕啊！真係係啊！啲名都幾奇怪嘅，大家真係頂唔順係嘛？咁呢個咩咧？阿車釐龜變咗咩 咧？我睇下唔對個芒睇唔到佢，本身呢個啲大陸型名嗰陣時係第二個名。 係啊，唔拉家㗎，係咯。咁啊，就其實大家點會接受啊？都叫咗咁耐係嘛？咁同埋明明我哋香港嘅譯名，譬如啲譯名冇錯㗎，咁啊音譯咩嘛？咁只不過大家用國語用廣話發音啫，咁唔係錯㗎。做咩事啫？ 系呢个先大镬啊！而家 系咯，咁就系我怀疑系嗰啲咁嘅，唉，咪又系佢即系嗰啲中国嗰边嘅华人嗰边嗰啲咁嘅人啲主意嚟嘅，应该都系。 吓、啊，唔知啊，最紧佢本身就好似之前其实好耐之前有嗰啲官方译名就冇实质公布出嚟，话一定要全部转晒统一嘅。 咪其实你 咪佢啱啱嗰个。節目上高佢嗰個任天堂嗰個突然間公布嘅佢嗰個， 唔係即係你轉人哋都唔會改口㗎啦，嘥氣啦，係咯， 係， 即係我哋繼續叫佢做叮當嘅啫， 係，唔係即係我有傾過之前係啲人會知道兩個名，但係都繼續會叫叮當啊。 唔係，其實你知道兩個名呢個咪即係你從來都知道台灣同香港同大陸唔同名啫嘛，冇分別㗎，即係你咪叫翻自己慣嗰個咯。但你同樣你都會知道佢叫第二個名嘅咁。其实有咩位啫？即系我又唔会改噶啦，老实讲，我一定唔会改口。即系我一定叮当继续叫叮当嘅，你唔使知道我叫做哆啦 A 梦。呢个我一定不断叫做比卡超嘅。 嗯，系咯。咁但系变咗系细个啲，咪佢咪会平时可能叫佢哋翻嚟会叫哆啦 A 梦，但系佢又知道叫叮当咁咯。 唔系我惊细个嗰啲，佢成日要灌输用国语读呢个名出嚟，我惊。 系嘛？ 系啊，系啊。 嗯。 用普通话嚟睇睇动画嘛？ 吓、啊、要啊！ 喂，你唔系话内地，唔系话本来广州人咩？你话本来播紧 深圳嗰阵时候好似，好耐之前嗰阵播系唔、知道我嗰阵系跟香港噶嘛个名，跟住后屘做下突然间拎咗台湾嗰个版本嚟播啊！ 即系总之系国语啦，要国语啦， 吓、 国语啊，唔准播广东话啊嘛，系咯， 吓 咁迟啲都系咁噶啦，系咯，迟啲都系咁噶啦， 嗯。 即係呢個已經唔係話改名你唔改名，騎呢名你唔騎呢名問題，你又牽涉到係國語定廣東話嘅問題嚟嘅。即係今次，咁 anyway 啦，大家梗係嘈到爆天，咁再係 又嘈啊！ 唉，唔緊要，即係搞多啲出嚟，一定搞到有事為止。 嗯， 好咁啊， 咁啊，係 阿內田理央啊，即係警啊 ，Dry 就變阿女警咯。就走歸咗去台灣，好似今個禮拜啱啱呢兩日係嘛？ 係哦，佢嗰套 宣傳佢嗰套咁嘅電鋸女啊， 係，我都係， 係啦。咁啊，當然啦，台灣就就上啊，係咪？咁啊，香港睇法上嘅機會都好低啊，應該 問啊。 即係首先最緊要就冇人識嘅嗰啲演員， 係同埋唔係好香港 dry 咗未啊？ 未啊， 未咯，系咯，未到啊，咁冇人识呢条女啊，更加要正常。 哦，唔系，如果你去 MCL 嗰啲播咪得咯， 系咯， 即系反正你做蒙面超人都系讲紧呢啲蒙面超人，咁佢梗系识呢个女嘅，咁佢咪喺嗰度播电锯女又或者 OK 嘅，系咯。 唔系啊，有最大机会都系可能唔知咩展咯，即系咩展啊，或者咩 MCL 买翻嚟播咯。 好狭窄咯，即系变咗个市场，即系呢套我 又系得九龙湾播啊，真系我觉得。 想睇下呢个电锯女系啦，虽然唔系佢啲沟片嚟嘅，不断喷血嗰啲嚟嘅啫，唔系搞笑嘅，即系即系好变态嗰种嗰啲戏咯。 系 咯，即系又系嗰啲咩松 BS 嗰啲咧，啲玩物 类似啲 沟血啊咁嗰啲嗰啲咁嘅嘢啦，咁啊。我睇下都幾得意嘅，應該係啦。咁啊，可能香港做嘅機會就比較低啲啦。 嗯， 主要係冇佢哋識嘅聲音，原因係咁啫，唔關佢乎佢個內容事嘅。 係一向香港買片啊，睇下你啲人識唔識嘅個演員。 即係個演員 sell 唔 sell 到，同埋的確係全靠啲演員 sell 唔 sell 到嘛。香港嘅事實就係咁簡單。 係 係啊，啲人都唔會理套嘢講咩，喺嗰度休息可能就睇。 怪片好易做嘅 啫。啊！ 要考慮因素得一個，識唔識？即係觀眾識唔識嗰啲演員？唔使理佢好唔好睇嘅。 嗯。 即係入場入咗場啦都嚇。好啦，咁有冇其他玩具又好咩？有冇新聞？ 哦，玩具未講啊，千隻鏈啱啱公布嘅帝王萬合啊。 帝王萬合，跟住有一個冇上色嘅版本嚟玩俾大家睇啦，就發覺全膠咁滯嘅。 吓、啊、就系得个条腰同埋好似小腿某部分系用金属啊， 系先两个五蚊银嘅脚板底咁上下啦，即系个金属比例啊。 吓、啊，咁冇咁少嘅，多啲嘢佢，就俾两个类似好似点啊，好似个火柴盒咁噶，有冇？ 即系我系佢下 呢一只脚多， 下次送两个五蚊银俾你自己贴落去算啦。 吓、啊，唔知啊，咁啊，大概价钱又都拿嚟啊，yen 数我唔记得啦，仲有港币而家掟好似都1800几，1900蚊到啦，嚟。 咁佢就 sell 就 sell 话佢啲活动性就的确好犀利嘅，即系连啲即系肩胛骨啊嗰啲位置都可以拉出嚟嗰啲咁啦，系咯，即系 做。哦，因为佢好似摆到嗰啲掹剑嗰啲姿势嘛，全部。 系啦。 即系膊头掹剑同埋心口掹剑嗰啲，摆晒佢姿势。 嗰下我觉得似自己插自己心口多啲啊。 哦，佢等佢仲要整个，而家啲人好中意啊，特效系有啲黄色嘅透明胶咁样，好似有啲光咁喎。 系啊，即系同上次咧，阿吉他边，我以为佢中个头中枪一样啦，效果。呢度我以为佢自己喺心口插把剑， 自己插自己啊， 就唔似系掹出嚟咯，感觉插落去多啲， 调翻转怼落去啊。 咪后边咪应该捅咗出嚟嗰个特效咪背脊，穿心个 后边有一截怼咗出嚟啊。 系啊，自己自怼啊。 系。 咁佢心口掹出嚟嗰把剑同佢膊头掹出嚟嗰两把系唔同嘅。 哦，心口掹嗰把大啲噶嘛？ 大啲嘅 ，OK。 即系我两把喺膊头掹嗰把系双剑细啲噶嘛？ 咁但系佢有冇神力嘅嗰把剑？即系例如 我冇啊，兜嘢劈落去都系平正常咁。 即系唔会有啲咩光啊，无限咁斩。 我冇啊，冇啊，冇，唔会光剑嗰把嘢未试过啊，即系我睇呢个未试过啊。如果你话佢好似 旋空剑啊嘛？ 系啊，佢冇啊，佢正常嘅好似。 哦，即系冇嘅，把剑冇招嘅，真系攞嚟剑嘅啫。 系，唔系如果动画我感觉上好似佢冇乜大招添，好似。 哦，真系冇乜嘅，真。 系啊，佢同铁甲麻一样啊，但系唔知点解打机会多咗招啊。 铁甲麻咪劲啲。 唔系打机嗰度佢无端端多招即自爆咁样发光噶嘛，突然间。 多招太浓，佢最招自爆啊。 吓，唔系佢又唔系爆开嘅，佢自己有啲好似啲光咁样。发出嚟唔知佢光子力定咩咁，跟住之后佢附近嗰只嘢俾佢炸爆咁样好似， 即系佢唔爆嘅 自己冇爆嘅，啲光爆出嚟嘅啫。 揽住人一齐爆， 唔系佢捉佢嗰个 game 嘅表达，我嗰时打就系佢揽住人哋掟上天咁样，跟住佢个身咁样有啲光发出嚟，人哋会爆啊嘛。 哦，咁样 系啊，咁但系只嘢就成1900蚊，但好细好似话， 哇系咩好细？ 又唔识变形。 哦，咁样。 吓、啊，得十几cm 高好似我唔记得，十七好似。 哦，乜买唔买啊？自己谂嘅啫，又冇话点嘅。 哦，系啊，咁啊，啲人都系听到啲人嘅反应就话觉得好拉利，咁觉得超售好抵咯。佢话好似个价钱，如果计翻，因为识变形咁啊，话合体啊嘛，佢话即系帝王就系咁纯一只啊嘛。 唔知啊，咁都系睇有冇升值能力嘅啫，系咯、 啊。哦，系咁，听香港买玩具好多都系睇呢样嘢嘅。 买股票嗰个啦，我觉得。 啊、跌晒咗股票呢排， 咁当然系，所以买万合啦， 系啊，梗系要买佢啦， 嗯，系啦，即避难啊，股票避难所变咗， 吓咁唔，咁唔知啊，咁系咯，如果你话呢只咁冇，我觉得其实佢做得好靓咩，我又觉得普通通啊，都系平时咁咯，因为个型好似冇点变嘅，其实我觉得做复杂咗嘅、有啲线条， 佢冇咁硬嘅，的确之前。好多間出咗係幾硬嘅，即係個線條咧、 啊。但係唔知係咪啲特徵冇乜啊？因為佢唔係好似近時即係天然突破啲咁，成個型改曬咁變咗。我覺得佢好似冇，即係多啲裂位咁樣，成隻嘢 cut 開曬咁好似。 佢分咗好多 parts， 的確係。 嚇、啊、嚇！ 唔 係 佢 變咗佢 cut 開曬。 速度咧係即係，如果你講佢活動咧，係佢只不過。人咁喐咯，你覺得佢會可以？ 係咯， 啲肩胛骨喐，但係呢啲啊，咁啊似咯，即係唔係嘅？佢有佢個，即係 佢個設計喺度嘅，不過出出嚟即係大家中唔中意呢件事咧？佢又有嘅，佢冇嘅。 嗯 ，design 一定有一定嘅，係咯。咁啊，睇中唔中意啦，係啦，中唔中意啦，係咯，貴貴咗啲啦，當然。好，咁有冇其他玩具或者乜嘢？ 嗯，冇，應該睇先。冇乜話咩啊？如果派喺街咪有隻真骨雕嘅 DK 咯。系啊，真骨雕版嘅话同旧嗰只系相差好远嘅，啲人出嚟咁，但系话啲白色上得好差咯。佢个咪成身咪有啲白色线嘅， 系啊， 佢话啲白色喷上去又崩色啊，又有啲尘喺入边啊，咪话好差咁咯。好多人都中招啊呢只，因为又冇得拣咧，佢真骨雕全部密封式包装啊，抽即系抽扭蛋咁样，唔系抽核弹咁样，你当 咪只只都有事啊？ 吓、啊，咪好实中咁咯，睇下边度有问题咁咯，啲白色位。 哦，咁唔好买啦，楼又唔平啊。 吓，唔系喎，啲人照买喎，再买几只，我唔知点解咁。系咪想捞匀咗一只，变咗一只冇事啊？ 我即系掹咗，可能呢只手有嘢换嗰只只手上啊嘛。 唔知掹到喎，如果掹唔到，咁佢都系试纸运气嘅，应该都系。 试纸运气真系好嘢。 系啊，睇下啲运气好唔好啊？ 咁不如买六合彩啦。 吓、啊，要啊，要买啊，一爆晒好似过亿喎。 嗯， 系啊，啲投注额过亿喎。 啱啊，买六合彩嗰个啦，买咩玩具啫？我成日叫啲人投资啊，唔好买玩具啦，系咪？咁佢唔系都系投资嘅。 吓，好啊，咁啊，差唔多啊，跟住系咯，其余嗰啲都系之前公布嗰啲，冇乜特别嘅，其 实。嗰只吉田使唔使讲两句啊 ？HHF 嗰只。 呢只第三次出喎 ，Bandai。如果你话细公仔六寸嗰啲， 呢个系列就第一次， 系呢个系第一次。如果话细公啲细公仔，因为之前 Ultra App 嗰啲出咗两次，跟住呢个第三次啦。 咁今次佢又出埋一扎咧，啲大厦俾你即系趁埋玩场景咁啦。 啊，佢而家真系玩呢啲，佢知道呢啲最赚钱啊嘛。自从出咗特效片之后， 同埋都见到仲有只巴鲁坦嘅，又唔系得只吉田嘅。 但呢個樣子又反而冇咁似一啲，即係而家新出嗰個皮套，我入邊嗰個吉田。 哦，佢係㗎，佢玩翻舊嗰個碌㗎，我都 OK 喎，我反而覺得咁樣好睇啲喎。 係嘛？而家新，因為之前Ultra Air嗰只 2.0 係變咗大隻佬㗎嘛。 大隻佬啊，係呢度瘦佬啊。 呢度變翻似翻舊嗰只啦，係。 佢都盡量去模仿翻嗰條特攝嗰啲身形啦，係咯。咁啊， 咁啲關節都做得幾勁嘅佢嗰啲位置。 佢個飛嗰陣係隻手係好似向前推嘢咁啊，俾翻大啲，同埋嗰個變身嗰、那個變出嚟嗰個有大拳頭嗰啲都有關嘅。 嗯哼， 係咯，我覺得佢都有佢嘅賣點嘅，又唔係話完全冇 point 嘅，又係咯，都唔同成隻嘢都講真。 係咁睇係啊，睇你中唔中意佢再買過係啊。 係咯，咁佢同埋呢個，我懷疑佢都會一系列其他嗰啲出名啲嘅怪獸都會出嘅。 哈哈，佢一都系集翻变咗呢条线咯。 巴鲁坦出都几靓，我反而觉得 系嘛， 系 OK 喎。 系咪唔知点解之前 Ultra 嗰啲系可能 1.0 嗰啲全部所有都出得好差嘅嗰啲。 嗯， 系啊，特登啦，都系 Bandai 而家都系好中意特登出差啲，跟住又改 改得翻。嗰个系你反而我调翻转啊，系啊， 系嘛？ 呢个好似好啲，嗰个身形反而系 吓，唔知哦，出得好差嘅一路都 系。呢、這個似啲㗎真係其實 係咪跟住 2.0 咪變咗新嗰啲皮套 啊係大舊佬係 全部大舊佬啊就係 7 成炸都變曬大隻佬㗎係係啊 咁啦咁就睇睇買唔買唔買係嗰度買唔買都係自己決定嘅我就冇 佢咪照吹啦咪好簡單嘅 Bandai 出唔掂嘅話佢咪轉行第二個冇嘢嗰度 佢出冇問題嘅，你唔使鬧佢出嘅。你買唔買你自己決定。 係你自己決定，不過佢係咁樣出發啫。 你有權唔買嘅，做咩啫？你出多幾隻咁咪有得你揀，唔好嘅。佢都冇出埋 A 面同 B 面一次過。 嚇！ 遲早啊，一定會出嘅，你放心啊。 係出埋啲面啊。 出唔係佢 A 面 B 面就唔係得個面㗎啦，其實佢個身都有啲唔同嘅。 身都唔同啊，變咗好似拉丁。哦，唔系阿拉丁嘅鞋 喎。唔止系对靴唔同嘅，其实个身形都唔同嘅，个身上纹都唔同嘅，其实系肯定会出过嘅，系、你放心就得啦。O K， 咁啊，有冇其他仲？ 嗯， 多嘅。 咪好似啱啱，如果你系新出模型，好似只巴巴托斯最新个型态个高踭鞋啊，拎住个 大力钳， 拎个暴龙钳啊， 系即系剪锁链嗰啲啊， 吓，唔知啊，开门啊，破门啊，钳啊。 定系你话唔系啊？你话其实系嗰啲咩啊？开鞋盖嗰啲啊？ 吓，唔知啊，都系嗰啲咁啊，类似。 类似啦，系咯，都食，原来食物嗰啲用具嚟嘅， 唔系佢系咯，似啊，即系嗰个烧猪，烧猪夹住嗰个铲啊嘛。 系啊，烧猪架，今次就系呢、這个呢、這个开鞋盖用嘅钳啊。 吓，唔知下次有咩用嗰啲食物类咁嘅工具啊？ 系，唔知啊，田螺嗰个碟啊。 吓，咁系咯，呢只就咁多形态啊，最新呢、這个嘛，唔知迟啲应该再转样啊。呢、這个用唔得几耐，我觉得。 我唔系转贵啦咩？已经 吓，唔知道，应该继续做啊，冇理由啲人传得去滑卡啊嘛。 我cut就唔会嘅，但系佢唔系会有所谓。第二個屍 神哦，係休息咁應該休息一陣， 休一休條褲先嚇。咁跟住可能轉機嘅咯喎，係咯。 嚇，唔會話呢度。呢度轉唔轉機冇乜影響喎，佢都係揸翻我肚骨，佢頂多換曬層皮嘅 喎。係巴巴托撐啊，轉咗部。 都係換咗層皮嘅喎。 咁好似越做啊，大家越柴台咁啊，而家個勢啊，非常嘅可惜。 哦，唔係，仲有佢嗰啲集數一唔講暴動咧，咁就柴台咯，啲人。 即系打都唔掂啦，而家 系啊！佢总言之，佢系要暴动咧，咁佢就啲人就会系咁讲话讨嘢咩啦。 系咁样 吓，佢一讲第二样嘢，所以佢一唔关呢样事，一睇啲嘢。 佢哋公布啲人设咧，有佢哋好多个角色嗰啲细路仔版嘅，即系包括嗰、那个系咪嗰应该系嗰个蒙面佬嚟嘅咧？那个金发嗰、那 个哦，有扭翻嘅细个啊嘛，因为之前 哦系咩？即系已经有出过场噶。 佢喺我回忆嗰度，佢无端谂翻细个嗰时见佢嗰时，咪有细个版咯。 点解佢哋变晒细路仔？得意。 哦，佢唔系小转移翻去变细个。 我回忆啫吓。 系回忆出啫。 唔系呢个咩啊？咩我不存在的城市啊？ 唔系。 定翻翻十岁再讲过啊，大佬。犀利啊！ 佢哋知道打唔赢阿蒙面佬嘅，就翻翻去细个嗰时对冧噶。 翻去细个揼佢一身。 系 嘛？即系打唔得系主角啊！打唔得主角啊！翻去细个怼 佢未装啊！系夜色嗰时啊，细个嗰时就喐佢啊， 因为装唔到啊。 系啊，唔知啊。咁啊，系咯，套嘢就 咁咪唔使做孤儿，咁佢咪冇再打仗咯。 系啊， 系改变历史系嘛？讲呢啲啊， 吓咪咁系咯。所以套嘢就话啲日本收视好差啊，啲人都贴咗出嚟。 一路跌咯，佢哋话喺度跌紧啦。 系啊，跌到得阵一点几啊， 仲系惊会唔会？会停啊，咁又唔会嘅，同大家讲日本唔兴咁样做，即係佢点都会完咗佢，就 最多 cut 短咯，係啊， 係啦，最多就改短少少啦，裤脚啦， 系 改短条裤脚咁啦，咁又从来都未笑话烂尾嘅日本嘅作品，点都做埋佢嘅，係啦，咁我可以放心，咁同埋呢啲电视剧唔系一次过泼水嘅咩？电视台， 嗯， 即系应该就冇 cut 都冇得 cut 噶啦，系啦。咁啊，玩具佢卖得好差咩？又好似都唔系啊。 唔知喎，但系啲人闹都好劲咯。所以而家贴亲佢嗰啲，即系啲设定啊，或者模型出嚟咧，跟住下低一定会有喺 Facebook 嚟一路枕住下低啲人喺度闹啊。 咁啊，有 noise 都好啊。 吓，支持喎，但系佢一直闹，唔同平时嗰啲喎，近视嗰啲系食花生嗰啲，佢而家呢个唔系啊嘛。 佢真系闹啊。 系啊。 哇，真系咁差咩？ 唔知我讲冇嘢啊，啲机唔好核突啊，又唔系啊， 特别少少啦个样系咯， 系咯，咁啊，你话戴高帽，突然间变咗大 pat pat 啦，而家 系我隔你个啰柚挡啊， 系啊，唔知啊，个盾摆喺个啰柚度啊，攞地球啫， 个纸笔嚟挡啊， 吓咁我唔觉得核突，但系反而你唔系好高大啫，即系好高大嗰阵时候话只只一样嘅，唔高大嗰阵时候话好核突。 唔系呢套嘢摆咗十年之后系经典嚟啊，同 Turn 你一样嘅啫。 吓，都系咁 ，Turn 你嗰时做过嗰插晒，跟住闹到点样，跟住转头过完之后又话正咁啊。 一嚟啦，同埋嗰人都递浸人啦，已经即系好翻。 哦，系啊，永远都系噶啦，做嗰阵时永远话咩，跟住过咗十年后又话神作啊。 即系可能已经第二浸观众嚟噶啦，十年后嗰浸，唔系嗰时浸，嗰时嗰浸都 系一过大啦，系咯，就唔系嗰阵。 而家我都成日话啦，而家啲人睇呢啲嘢，可能过唔到两年噶。 吓， 即系每年换一次噶， 系都系啊。 嗰阵人对呢啲兴趣系系咯 ，around 两年货仔到嘅啫，所以都好难啦，好难。我哋都做到好辛苦啊。 啊，讲漏咗一个嘅画头啊，就系呢个嘅 Daredevil 啦。咁啊，睇到个再第二个画头啦，就一嚟就见到佢真系着嗰件 Daredevil 装，就有红眼嘅，好似都系啦。咁啊 ，OK 喎，同埋佢啲新手嗰样嘢咧，追翻上嗰条电影啦，终于 佢可以跳楼啊， 跳楼啊， 射索啊， 咁同埋 倒挂啦，全部齐晒 啦，真系超人啦。咁啊，最紧要就系，咦，连个女朋友都齐埋咯，重点系 系啊， 叫咩名啊？嗰个女叫做？ 我真系醒唔起我个名。 咩 Electrica 咁咗？ 系啊，二头啊，我唔记得咗。 咁啊，揸两个啲日本嗰啲咁嘅，好似忍者咁嘅叉啊。 唔系，但系嗰呢个预告又蒙住面嘅，好似啊。 唔好，我见佢就咁都有打噶。 哦，唔系，但系我话佢平时系出动嗰阵好似蒙住面啊嘛。 哦，咁啊唔知啦，我见佢冇蒙都系照砌啊。冇乜分别啊，佢嗰啲功力已经好犀利啊，即系总之呢度咧似翻超人片嘅。啲人就 系佢同开头第一季最早嗰时争好远，开头第一季打 boxing 嘅，我就系觉得佢即系打下关斗嘅顶笼。 呢度除咗佢变超人之外，其他人都超人好多啊，所以 OK 嘅吓。咁又有埋呢个Punisher 啦，咁所以今季应该几期待应该 吓。呢个欧二嫂啊， 点解咧？ 我冇呢人嘅印象就做停留喺 Walking Dead 入边欧二嫂啊。 哦，你讲个演员。 是啊，佢演员啊嘛，即系一出咪会睇佢喺 Walking Dead 入边有二嫂嘅剧情。 哦，即系呢、這个咁样。咦，会唔会三角恋咧？今次变咗啊？ 吓，应该唔会吧？ 唔会啊。 唔系，但系会宣传佢啲人成日喺度讲话 Punisher 系坏嘅。 系应该话，其实佢系同佢对头，即系等于超人同蝙蝠系对头嘅咯。 系啊，但系对头唔代表佢系坏，你好似当都系变一奸角咁嘅啫。 哦，呢啲中国人一般都系咁理解嘅。 是咪虽然佢喺 Walking Dead 入面嗰个角色唔系几好嘅，都冇理由牵连佢呢度做 Punisher 有问题啊？ 唔系，即系中国人理解唔到咧，即系对头唔一定系坏人啊嘛，即系呢个即系 唔系，总之呢对头就系坏人啦。中国人自己本身就系、是，唔系自己嗰边就系人哋嗰边就系敌人啦。 冇错啦，即系如果个主角系嗰个贼嚟嘅，咁嗰间差佬咪坏人咯。 系啊，正常系啊， 系嘛，捉 好明显啦，系啊。 系咯，捉七嗰人系坏人啊 嘛，系咯， 系咯，即系咁咯。当然你可以安排啲贼又有另一班贼啊，做佢对头啊，都得嘅。咁啊，总之一对身头你就会理解系坏人。咁今次呢个超人对蝙蝠侠边个坏人咧？系咪超人系坏人咧？反而今次 哦，咁唔知呢度、啊、反而啲人好似冇咁执着话边个系坏人、啊。 咁所以呢个 Punisher 对 Daredevil 有边个坏人呢？其实都系同超人 系啊，唔知啊，但系反而系美国队长对 Iron Man 啲人成日觉得 Iron Man 坏人喎，而系 吓 Iron Man 啊，系坏人嚟嘅，又沟晒啲女系嘛，又赚晒你啲钱啊，梗系佢系坏人啦。阿同李嘉诚 唔系，但系佢屋企成个柜都摆晒 Iron Man 喎。 吓，佢嗰啲 因为佢买 Iron Man 用换晒啲钱，所以系坏人啦 ，Iron Man 一比一嗰啲，你会唔会？葡萄佢啊，梗系坏人啦！你买 Hot Toys 嘅啫，最多系咪？ 系 系咯，即系当然你都系买一比一嘅，但系佢一比一唔系枕企喺度噶嘛，好好多系咯。佢即系电影特嗰啲咩道具啊嘛。 啊系啊系啊，仲有玩具我仲突然间记起一样嘢， 系 吓系 SHFF 出讲起 Iron Man 出啊 ，Iron Man 响美国队长三入边咯。我只嘅造型啊， 哦，即系唔同嘅其实， 哦系啊，件衫唔同，佢个耳仔喺度无端端好似 turn name 有两支嘢对咗出嚟，个嘴嗰度应该话， 原本冇嘅咩？ 哦，原本我唔系喺我个位咁怼出嚟噶嘛，佢而家系一塊嘢喺我嘴个位一路怼落去，好似 turn name 咁咯， 哦， 怼到佢个耳仔嗰度啊， 有两条胡须啊， 系两条胡须，不过佢系冇曲嘅，佢一直咁样去条一塊嘢咁一路怼咗上去嘅， 系即系好似咩？其实 Touch Dragon 噶嘛。 吓、啊、有少少啊！ 哦，即系有啲唔同嘅。 系啊，佢嗰个件衫个即系啲红色位都唔同嘅。 哦，呢个立落去又觉得差唔多咁样，系咯。 系少唔同嘅佢变咗。 都 OK。 系咁，但系我见到佢好似附件好似佢就俾换手同埋有个超微型嘅 M 型嘅公仔咁，好细粒咁啊， 细粒啲啦。 系啊，一直一嚿胶咁有色咁，好细粒啊！但系佢又冇头换啊，即系冇真人样。 哦，即系成个都系就咁笠住面嘅， 系啊，即系冇开盖嗰个样嘅。 咁佢个眼罩见唔见到里边有眼嘅？ 咁我唔知喎，系。 O K， 咁我唔知做嗰、那個，因為睇唔到喎，佢有冇特登影佢，即係冇特登啲官圖冇特登影佢對眼，係咪見到入面喎？真係唔知。定好似機械人咁，就有兩塊紅色旗，好似無面超人佢咁。 我直情似無面超人啦。 唔係，啲人都話係無面超人啦。 直情似啊。 系咁啊，就 系新造型嚟嘅，我成以为佢出翻旧嗰个。 哦，唔系佢新嘅，佢诶而家公布嗰啲全部系出翻美国队长三嗰啲款， 即系已经追翻上啦而家。 唔系佢唔出嘅旧嗰啲，应该唔会卖嘅，因为佢应该冇卖版权嘅之前嗰啲。 即系唔系以前咁迟几年先出嘅。 哦，咪而家佢尽量贴翻嘅，不过佢后期我谂佢一路出落去，佢后边嗰啲人会迟晒嘅应该。 OK， 好咁啊，系啦，呢只都中意可以买啦。即我嗰啲人系中意细只嗰只啊， 细只就唔得喐嘅，就咁一喐一只嘢。 你睇下上次啊，系咪啊？系咪上次个杂志送嗰只，啲人追得几紧要？ 炒唔系啊，炒嘅。如果话俾你听唔值钱，啲人会买得咁劲。 啊，你唔好理咩原因啦、啊，总之有个理由啊，有理由去炒起佢啊嘛，即系炒系需要个理由噶嘛。 唔系咁呢只冇啊，呢只成只要俾钱买，咁都唔关嗰只细事啦。 唔知啊，系咯。淨係放細嗰只出嚟囉。 係呀，就係放細嗰只出 嚟。所以你要啃埋呢個價再加錢嘛，幾大即係幾大嘅原因呢、 啊、 即係你唔好淨係買嗰只嘛。 咁啊差唔多嘅呢個。 我哋應該可以出一隻呢係佢變成呢個粒子唔細嗰個版本。係 一粒嘢嘛。 係一粒嘢唔細，你睇唔到人行個鼻嚟過人啲新衣呀、啊。成為2000啦嘛。好早搶手我驚呀。 嗯。 係囉。納米化咗嘅呢個嘅 ending 啦，OK 好，考慮一下我出個納米 size 嘅，嚇、啊、呢、這個好穩啊呢、這個， 著複雜字圖燈係冇嘢咁啊，跟住唯有賣啊， 複雜字圖冇嘢噶，睇唔到噶， 係啊，就係咁樣有背景，話有細到睇唔到啊，跟住佢個包裝就係咁一個盒裝嘅入邊， 冇錯空盒， 係啊，有個空盒喺入邊啊， 即係大家自己想象啊。可能你可以有條玻璃管裝住嘅，佢咪好似可以入落去裏面㗎嘛。 係。 但係睇唔到個 ending 嘅細到啊。 係就係、是、有個試管咁俾你囉。 冇錯。其實裏面有㗎、那個 ending 係納米咁細嘅速度。咁自己搵辦法睇呀、啊。平時展覽就有條 test tube 擺喺度㗎啫。咁啊 ,2000 元。因為你知道製作幾難㗎做到咁細㗎。係可以考慮一下 ,ok。咁佢又話有巨大版嘅。 哦，系啊，应该佢都呢个样嘅，应该都变大只咗，系咪 哦，即系佢唔会出翻只巨大嘅。 佢应该唔会啦 ，LEGO 嗰只系巨大啦，翻嚟。 即系唔会 HHF 出翻只对等翻呢个比例嘅。 咪大啲啊，起码出。 Lucky 一比四。 冇啦，佢越出越细，佢连之前只哭都比正常细嘅。 Lucky 一比四摆落去啊，其实。 应该唔知佢特别细只啲嘅会出，啲大咗啲。 好。 只哭 Basta 好似都话细只咗啦，好似系。 系嘛。 是啊佢出細隻啲唔會咁大。 嗯。好仲有 冇哇差唔多應該。 差唔多啦係都講唔晒嘅咁有好多古靈精怪嘅其他。好啦冇基本啲就齊㗎啦應該係咪 嗯。 好啦咁冇就係啦明謝返提供咁多資料拼出門啦多謝大家啦咁可以講下個禮拜咩戲㗎喇。 係。 下個禮拜呢就係埃及神戰啦其實未做嘅下禮拜先做嘅正式就係3月3嘛。咁啊，跟住就冚翻自己啊，系《战狼三百》呢个就做翻好人啦，应该系嘛？ 系呢个好人， 呢个做翻主角啊，就系呢个伦敦就沦陷系啊。 系。 咁啊，另外咧就有呢、這个，唉，我可能睇唔到啊，真系下礼拜真系，就呢、是、个末世街十号啊 ，Coverfielding 啊，咁啊，咁啊，系咪真系做啊？系咪应该真系做啊？香港 唔系应该做啊，做晒 应该唔会错啊。 嗯。 咁其實下禮拜有嘅，不過可能我幫到大家睇啊，咁啊或者睇下禮拜邊個睇到啦，有個朋友睇咁都會講嘅，點會唔講啊？可惜啲啫，我好想睇啊自己。咁啊3月10號就有呢個《傲慢與思辨》喎，終於做咯喎，咁樣。 唔遲咗咁多呢、這個係。 大家唔想唔想睇啊？我恐怕我會悶過《師姐帝國》啊喂。 嚇！呢套應該唔會話有啲女喺度打下打下。如果你中意啲女就 OK 㗎啦。 點都好啲嘅應該。咁仲有赤城者啦末世醒覺啦咁呢套都算科幻咁同我睇過畫頭佢今次係出返去出面反而個城市係未來好多嘅。 嗯。 係啦即係佢去返佢嗰個真正時代嗰啲城市係嘩啲即係飛曬天㗎啲機。咁可能今集反而係科幻未重啲會。 咁啊，揭發嗰、那個佢哋嗰個真相噶啦，將會係啦。咁另外仲有呢個 I Girl 夢情人喎、啊，係啦。咁仲有呢個圖書館轉生最後任務喎、啊，以為咁突然間又一上啊上幾套科幻嘢喎、啊，一係又 佢都話谷埋一齊啊，一次就谷曬嘅，又冇啊， 一係又冇喎，係咯。咁啊唔知啦，咁跟住再跳又嗰、那個禮拜唔知有咩做啦。原本嗰個禮拜先做過萬語思辨嘅，而家褪咗啦。咁嗰個禮拜未知有咩做，跟住去到3月24咧。就有呢個蝙蝠俠對超人啦，終於咁大家都係等呢套啦。如果講超級英雄就係咪？ 係，係啊呢套啊，跟住 呢個點都睇嘅，咁又未必唔好睇嘅，係咯。即係、如果套戲入面其實佢都有翻唔少文相交代，就其實應該唔差嘅，因為始終呢個導演都係拍文相比較在行啲。 唔係，即係唔係大戰咁啊得㗎其實。 佢一定有啊大戰。 唔係啊我知道但係佢一百大戰佢都太長佢打成半個鐘就死啊。佢如果係平時打呢即係打一個節或者兩個節一收工嗰啲呢就 OK 嘅。 打一陣就 OK 嘅。 係啊都好睇嘅佢嗰啲畫面打出嚟有啲慢鏡台咩但佢一臨起大決戰嗰時候打半個鐘就頂唔順㗎啦就。 咁你預咗一定會啊。 係所以臨我半個鐘真係要捱喎即係其餘都 OK 嘅就。 系啦，咁到底最尾系咪 Les Luthor 都會有嗰套甲著咧？咁即係玩具有嘛？咁另外其他嗰啲嘅正義聯盟嘅人物到底有幾多會真係出場咧？咁都係呢幾個都係即係睇唔會咁快知噶啦，都係應該可能要去到嗰個禮拜睇下佢會唔會爆啦，定係真係要入場先知啦。係啦，咁所以都其實仲有好多嘢我哋都未睇到嘅，即係大家成日以為睇曬應該唔未嘅，應該未啦，邊有咁蠢啊？就俾曬啲嘢睇就係咁多。 应该唔会啊， 应该唔会啊，因为有啲隐藏嘢嘅，系啦，咁啊到时再睇啦。咁嗰个礼拜又会做呢个耶稣啊，真系耶稣啊，大佬，少年尼赛亚嘅，系啦。咁啊4月7咧就有呢个猎神啊，猎神啊，即系猎人啫，其实唔知改做猎神啦，升咗级啊。白雪公主与 唔系，因为佢女神啦，佢猎神 啦，系啦，跟住就再 crossover 呢个魔雪奇缘啦，所以就变咗呢个魔雪叛变啦。 系。 咁啊，四月系啦，佢系啦，系啦，呢个系系啦，嗰、那个即系28，系啊，4月28就系咪美国队长3啦，系嘛？ 系早啲做啊，香港嗰样。 哦，冇错冇错，所以系啊，就会睇到。咁其实都叫做好似开始会有翻啲多翻啲啦，系咪一啲科幻嘢，系咪？ 啲大嗰啲开始嚟啦， 你过咗呢、這个即系呢段。 唔系，因为其实优化嘅，佢4月尾、5月头嗰阵时候。就開始暑假佢有好多呢啲戲又抌出 啦，上翻啦，起碼係啦，即係其實最惡頂嗰兩個月就應該係我哋啱啱1、2月嚟，應該算係。 哈哈， 係啦。好啦，咁跟住咧到5月19咧又有呢個變種特工喎，就天啟滅世戰咁都係陸續嚟啦。咁5月26又有愛麗絲夢遊仙境二啊，穿越魔鏡嘅，係啦。6月9咧有忍者龜二微影就突擊咁樣個。那個魔獸爭霸都未知是不是6月9了即是好像說是了是 了。 嗯。6月30又有這個鬼屋驚空162喎咁都陸續啊 ,ok 喎是啦。咁7月21有星空奇遇超為時空喎咁樣。咁7月28有呢個半夜追擊5喎麥迪文喎。8月4又有自殺特工呢個嘅超能部隊嘅。係咁。咁當然仲有幾套就未有確實日期啦，包括呢、這個頭先講過新福爾摩斯嘅呢、這個奇異博士啊 ，Doctor Strange 咁應該又係年尾點都會做埋噶，應該香港都。不過《國定殺戮日3》係咪好似都未有實質嘅期啊？係咪？ 好似我睇唔到而家，應該都係。 咁星戰就甄子丹嗰度嘅合道一號就都依然係咪12月幾多啊？17係嘛？定係幾多啊？ 暫定係咯。 暫定係啦，而嗰個禮拜好似都話會做埋呢、這個。啊！霍金又嚟啦嘛，今次唔係扮女人啦，係做呢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啊。 係啊， 係啦。咁其他都未知嘅，泰山就未知，未有實質期嘅，係啦。 嗯。 咁都應該仲有好幾套細啲嘅科幻片啦。咁但係嗰啲香港上唔上就未知。咁啊，睇下美國到時做咗又睇下情況點先。係咁可能都仲有第啲細啲嘅科幻片，中間會再攝。咁好似乎今年都跟住嚟都會密翻少少啦，係啦。 就好啲啦，因為其實即係停曬啱佢過完聖誕之後停曬 啦。同埋個 title 都大翻啲啊嘛，唔係嗰啲大家就算想都冇興趣嗰種，係咯，未至於咯，係咯。好啦，咁啊睇啦，睇啦，睇啦，陸續嚟翻啦，係。好啦，咁啊我睇唔到嗰啲啊，真係我揾咗朋友睇或者其他人睇啦 ，OK， 冇辦法啦，係啦，下禮拜咧我就應該睇唔到戲住啦，暫時。 嗯。 好啦，咁有冇補充？冇。 冇啊。 就好啦，講我哋 email address 係 tat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咩報料或者我哋咩講漏講錯咧，歡迎大家寫信俾我哋，等佢等回信嘅。咁啊轉個頭啊，會繼續擺上呢個 myonlycats.com 就用 SciFi 411啦。另外咧，我哋 back up 嗰幾個都講埋啦，係啦，即如果想擺上 SciFi 411咧，就會喺香港網台 app。會見到我哋啦，咁香港播放 catchgrid.com 就要我哋擺埋上去其他嘅 backup 嗰度，咁就係呢個 sci-fi-backup.thisistap.com 咁同埋呢個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嘅，咁同埋 all the way sci-fi.wordpress.com 咁樣嘅，咁而家都做咗幾個後備啊 ，OK， 以防啊，買我啲 catch 又隨時冧啊嘛，即其實原本應該停咗噶啦嘛，而家佢又叫係咯，師姐帝國復活啦，真係咁又喐得咁都就擺返啦，因為香港網台 app 嗰邊仲係拎緊呢度，係咁就而家，但係而家我哋就實質唔知有幾多人聽，因為散曬，係咁好似你睇返就係即係買咗 cash 嗰邊得返好少人變咗，係咁啦，咁但係實質而家應該係咪都仲有返啲人聽㗎係嘛？我唔知呀，定係走鬼曬呢？ 咁又唔會呀， 唔會多返幾十人係嘛？咁得人驚呀 ？OK， 唔知啦 ，OK， 咁但係 OK， 如果大家都咁好奇怪喎，唔知點解而家成日啲人都話搵唔到我哋新嗰集㗎喎，咁明明一唔係仲多地方擺㗎咩？ 係囉，唔知點解搵嘅佢。 唔知點解喎，係囉，咁快返嚟 Facebook 啦，咁 Facebook 喺最頂嗰個呢就應該係我哋最新嗰集嚟嘅，咁大家留意返先，即係置頂嗰個係啦，應該係最新嗰集嘅，如果我哋有新嘅 post。好啦，咁 Facebook 聽眾群組就係facebook.com/group/33926121233926121627,6632,6632, 歡迎大家加入。喺上嚟睇資料都好，咁網上播放時間咧，逢星期一有 Rack 先，咁另外咧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再加經典重溫嘅，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